长官菅义伟将会在会议定出日程之后随即报名参选。共同社的民调显示，三成四受访者认为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是下任首相的合适人选，领先第二位的菅义伟20%，排第三的前外相河野太郎的支持度就有13.6%。美国有企业据报计划收购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不过 TikTok 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相关的交易可能会拖至美国大选之后才能够进行。字节跳动发表声明说，公司将会严格遵守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对人工智能技术出售实施的新限制，公司进行有关的交易之前需要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才可以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由于中国的审批需时，有关的交易可能会拖至11月的美国大选之后。美国 CNBC 早前报道 TikTok 和微软在短期内会达成出售协议，交易可能定于2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零售商沃尔玛亦都证实正是联合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在上午10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9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36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8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9元，升8.5；小米集团23.1，升5.5；阿里巴巴286.4，升9.4；美团点评268.2，升3元；港交所392.8，升12.2；吉利汽车16.82，升1.08；中国平安84.2，升9；友邦保险80.6，跌5；中国铁塔1.52升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43，瑞士法郎8.571，澳元5.71，加元5.923，新西兰元5.223，欧元9.227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7点，升424点。港金现价报18,2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96美元，卖出1,97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

7月14日 、啊、你又王耀祖入库喎，佢话系咁样喎，原来最清醒系我。 7月14日， 好难得啊！我 check 下你清唔清醒啊？今日系农历7月14日，我要 咁。但系听日又系开学、啊嗯，即系咪冥冥之中咧话俾你听咧？听日对好多、 啊、 对好多觉得好困苦嘅即系家长嚟讲咧。嗯，即系同鬼门关开翻冇分别，系咪啊？ 都真系啊！你知咪话真系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话屋企得一个电脑，带咗两个细路，唔、好意思，即系虽然有自己同埋小学，都系大家一齐要孙，咁点孙法咧？咁样， 系咪仲要时间都差唔多啊？即系可能都系八点几开始又要， 系啊， 系啊，真系犀利喎！即系嗱，我咧就觉得首先所有嘢，即系我哋包括自己回忆一下咧，我哋当年咧放完暑假之后咧，其实最难适应嘅一定系咩咧？ 今日最后一日 咧 嘅时候咧，喂 ，check 下睇下有冇做晒暑期作业先。 系啊，嗱，第一你会 抄漏先咁啊。 但我觉得呢个都唔系最痛苦，因为毕竟以我哋呢啲唔系几交功课嗰啲咧，总有方法可以挨过嘅。 系， 但起身嗰下真系难。 系啊， 你哋有冇已经做呢个所谓嘅适应咧 ？wake up 适应班。咁样咧， 起身对我嚟讲咧，不嬲都冇乜问题。我个人认真啊嘛，同埋我有责任感啊嘛。 你翻学嗰时都认真啊，合早早。 喂，翻学喂，你谂下嗰阵时期待嘅，因为咧你有个几月咧未见过啲同学仔啊嘛，读尤其是读小学咧，冇咁多嗰啲乜嘢家长聚会啊，同同学仔见面啊，出去玩啊嗰啲咁样咧，其实好期待九月一号翻学嘅，所以咧第一日冇起身嘅问题嘅，通常第二日先至有嘅。 你开始疲累啊？ 小学有冇老师有抱你咁样噶？ 小学冇抱我啦，即系咁细粒咧。 小学真系咁中意抱，小学坐抱唔起啦。 唔系，我谂紧有咩可以令到佢咁积极咧？系咩驱使你咁早翻学校咧？ 哦， 系爱定系责任定系抱抱咧？咁样系啦，原来爱的抱抱 嘅，系真系好中意翻学嘅。 系啊，唔系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如果我哋想当年咧。真系对我老豆嚟讲咧，开学系鬼门关嚟嘅。 对你阿爸嚟讲，阿妈嚟讲都系噶 啦。 幼儿产嘅衰仔起身 啦，你要翻工啊！你阿妈都仲打电话俾你叫你翻工啦。到你阿爸，你阿妈大家利是啊！年年七月十四啊，农历七月十四嗰阵时都记住嗰样嘢就系、是，我知道产到 唔系每年九月一号都系七月十四噶嘛？你冇讲到九先得噶啦。 咁啱， 唔系因为我谂翻咧嗰阵时咧，我小学咧就住我读我屋企附近嘅学校嘅啫，但嗰、那个附近咧，其实咧都要行成，哇，要行差唔多20分钟先到噶。 咁都叫附近， 算附近噶啦，因为都系一个几遥远嘅地方啦。我好有印象深刻咧， 行廿分钟、 啊，真系要廿分钟啊！ 咁即唔系附近噶咯，认真。 咁但系嗰、那个 隔篱村噶咯， 系啊，对嗰啲总之系步行距离噶嘛、哦。我最记得咧就系、是我老豆一定要带住我翻学啊嘛。小学咧，佢嗰条路咧，佢觉得仲系要带住行啦。但我又唔會超遲到喎、其實我都唔知係佢遲定我遲。 即其實即係 總之都係遲。 日子耐咗咧，你阿爸成為一個馬拉松嘅跑手。 冇錯，我相信 跑得好快。 我相信對我老豆嚟講咧，佢而家即係長期十月懷胎嗰個身形咧，應該唯一喺佢送我翻學嗰段時間係稍微收斂咗 嘅。 因為我腦海裏邊成日出現個畫面就係兩仔喺度跑咯。係。唔知佢喺前面定我喺後邊啦，奔跑啊，啲衫扯曬出嚟咧，然後又話又跑啦咁樣啦。 其實曾經何時我唔係又係嗰啲以前咧，阿施浩静话：我见到你啊，拖住个女，个女飞嘅咁。 咦？原来大家都有呢个过去，真系你都唔好话我。 我真系好记得佢咁样形容。 系啊，嗱， 飞嘅个女， 但系听日就唔使啦。听日你大部分家长都冇机会可以带个仔带个女飞上街， 大家都冇得咁样即系出门口，大家影张相齐齐出门口，哎呀，翻学啦，老师， 你系 升上去小一同埋升上中一嗰啲同学仔 嗱，而家飞上网嘅啫，听日就飞奔上网。 唔该，快啲齐齐揿啦！如果唔系咧，哇，你谂下全港咧成几廿万个学生一齐上网，唔知点算啊？ 大家有冇望到咧？今日已经有报纸咧卖咧，有啲读 K 2嘅嗰个上学时间表咧，哇，大佬忙过我哋啊！上小學啫，係啊！我唔明點解佢係讀全日制嘅，不過 K two 全日制嘅話，佢哋晏晝好多時候都係瞓晏覺噶嘛，本身喺學校嗰度。 係啊，但你知唔知佢嗰個時間係點樣咧？佢就話啦，要由朝頭早九點開始 zoom， 咁一路到幾時咧？到 到十二點係咪？跟住食晏晝，跟住瞓覺，兩點鐘再嚟過去到五點啊？ 佢嗱，你個結尾都係差唔多。佢咧一路 zoom 到咧四點 ，zoom 到哇四點， 冇 停啊！ 嗱，佢话 食饭同瞓觉嘅， 佢咁样嘅，佢有六堂课嘅，朝头早上三堂，晏昼上三堂，每堂廿分钟，之后咧有一个廿分钟嘅 break， 跟住咧一路上一路上咯，咁咧佢就话啦，如果你由晏昼食埋食晏昼，再俾个午睡佢。 咁咧就由朝头早11点咧就到晏昼2点半。即係其實佢嗰個時間表一出咗嚟之後咧，哇！我冇見過咁忙碌過。嗱，我哋讀一次個時間表啊。嗱，即係聽日係，你當聽日星期一啦，計容易計啲啦。 我見到呢間幼稚園仲早啲啊，喂，8点钟啊。 8点钟啊，我讀咗9点半嗰個俾你聽先。 8点到8点9係早餐時間。 好啦，9点半到9点50分20分钟咧就主題學習。数概活动是什么来的呢？即是数学概念活动。 哦，应该是。 我想是啦。好啦，咁跟住九。 需要上返啦，你。 是啊。跟住呢。 所以而家冇乜概念。 佢有9点50分至到10点答疑呢就有个小休。好嘢，哇，可以玩啦。其实真係只喺屋企度啫吓。可以去厨房度攞嘢食啦。咁跟住10点答疑到10点半呢上 English 啊。喂，同我哋嗰个停课不停学真係好接近喎。是喎，我哋又教你呢个 English show 喎，有英语活动喎。咁跟住呢佢又嚟一个放 break。 一个 break， 是啊。 break 完之后咧，我出马啦， 系咪三个字啊？ 唔系，今次系10点半到10点50，都系20分钟。 哦，20分钟。 跟住到我出场啦，终于都 教音乐， 亲子畅游活动啊，太高兴啦！ 我哋亲子畅游， 系啊，即系我都要唱喎。 哦，咁譬如，咪先，咁如果阿爸阿妈翻工，咁得工人姐姐喺度，咁边个亲子 啊？咁啊，工人姐 姐 咪 可以学下中文 咯。唔系，佢可以唱菲律宾嗰啲话噶嘛？系咯，大大天啊 ，Namo 呢？咁啊，又教你唱。跟住然后仲有，哦，上昼班咧你就放学啦。如果你系放上昼班嘅，你就已经走得啦。咁但系如果你全日制嘅话咧，你跟住系啦，佢跟住晏昼咯，嗱，11点到2点半咧，哦，呢个就 系 成两个钟 break 嘅， 俾你放 lunch 啊嘛，同你瞓觉啊嘛， 系啦，咁即系话咧，你谂下同一时间咧，家长望住呢两个钟咧，佢话我仲要继续做嘢，我仲要继续整 lunch 俾佢食啊，咁仲要咧快快脆脆食完咯，你知僆仔啊玩两下啦咁样，然后最紧要咩咧，唔好俾佢瞓 ，OK， 嗱，你谂下 全日制唔俾佢瞓嘅咩？ 唔系嗱，你用翻你嘅经验，桂花田，11点食饭，2点半咧就要上堂，俾唔俾佢瞓觉？ 中间就真系 瞓唔到啊！我想话你听， 唔系佢咁早起身，可能攰噶啦都 瞓唔到啊！如果嗱，佢11点食 lunch 咧又太早， 系 你11点咧，你起码熬到12点佢先会肚饿啊！你中间又做咁多嘢，12点食完个 lunch 都1点啦， 两点钟诶嘢 唔得啊！两系啊，真系冇办法。其实呢个时间 俾佢玩 啊， 系 唯有俾佢玩噶咋，但系但你可以想象咧，佢系会好眼瞓咯。 扯尽佢咧，去到4点钟落堂咧之后，佢嗱嗰下晏昼真系唔好瞓啦。如果佢瞓咗咧，夜晚佢瞓唔到觉噶嘛。 系啊， 所以你宁愿佢咧8点钟瞓觉。 佢跟住就有故事活动啦，然后又嚟兴趣英语啦、亲子游戏啦，咁样跟住就全日放学，好忙、啊。 俾佢瞓啦，佢唔瞓嘅话，啲老师冇得唞下。啲老师好吃力，我听到唔单止家长啊，其实老师都吃力噶。 喂，但我真系唔好明咧，全日制嗰啲咧，原来喺网上面佢哋都要继续全日制咯。 咁梗系啦，唔系啲家长都会问噶嘛，我都系啊，全日制应该贵啲噶嘛，系嘛？ 系咁系。 系咯，咁你谂下，到时如果你系桂花田，你知你第三胎嚟紧噶啦嘛？你交咗全日制，佢净系俾你上两个。 请问 咩？哇哇，喂，阿祖啊，喂，佢问呢个问题喎。 哇！ 哎呀，点算啊？哎呀， 我唔知点解喺你口中话 我 第三胎嚟紧，所以我咪问你系边个？ 你听错咗啦！我话你即系第三代，系啦，咁啊乐乐明明大噶啦嘛，系咪？佢再俾下一代 你咁早，你呢啲全部都系诅咒嚟。 点解呢个叫诅咒啊？大个仔噶啦， 五代同堂啊嘛， 五代同堂系咪加两番噶？嗰个两姊妹就加两番。好啦，嗱，总之咧，就你又辛苦，佢又辛苦。如果你今日仲有 last 一日俾你去适应嘅话咧，究竟你系操练佢嘅功课，定系早睡早起咧？吓，沙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9%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风吹快活人，我哋而家都视像直播啦吓。 我叫阿伯，经已20几，人人在忙，但我最爱。说我荒废自己，人人自危，独我爱你不理。所有说话我已经听够，让理想消散如烟，管他今生会点。因我的心情就有日未曾。 念自己。旁人时常话我欠缺争气，讲起身家总觉自卑，茫茫前途就只看见。 博啦吓，黄冠中嘅阿博啊，我谂我哋而家啲家长咧都喺度扑紧啊，或者博紧啊。 系啊，因为咧即系讲紧咧喺啊8月20几号咧，美国咧都系第一日开学啊。咁、 okay? 我头先我都讲过啦，话、哇担心听日咧几十万人咧，其实原来听日有即系日报章咁讲啦，有成75万个学生 系 可能会同时一齐上网， 嗯、 而美国咧更加多啦。佢话咧第一日咧呢个用视像呢个 Zoom 嘅时候咧，佢就即刻收到好多问题啦。第一那个叫做断路啦，系啦 WiFi 啦，供应唔到啦，中断啦，又可能收得好弱啦咁样。佢就成一日啊，已经收到14000多个中断嘅那个投诉报告啊咁样。咁你谂下几唔犀利？咁你谂下听日一朝早佢。所以未計埋公司， 即 係你諗下嗰個 有啲人仲要 home office 嘅話， 啊係啦， 哇！好彩唔係而家即係大家利是咧，即係嗰個疫情唔係去到話咧，大人都要即係一定要留喺屋企咋。如果唔係你諗下，喂，真係噩夢嚟嘅。嗱，而家好咗好多啦，因為即係你陸陸續續大家都復工啊嘛。如果你係早一個月咧，那個即係最輕輕含含嘅時候咧。咁啊，呢次真係慘啦！ 阿爸阿媽又要喺屋企用電腦， 係啦，全部阿爸阿媽都係上半身穿住件西裝，下面都係睡褲，跟住個仔又喺隔離，仲要搶個搶，即係我當你有錢啦，一人一部電腦啦，但係你地方未大到咁樣咧，咁點算啊？ 我都係咁諗啊！佢話：哎，而家嚟緊咧，即係講緊咧啊，7月即係聽日9月1号啦。如果不過咧，好似話咧學校咧，如果係你屋企真係唔夠嘅。学校是开放的，你是可以回学校，不过在学都是用视像， 唔系都好过你屋企啦嘛。嗱，佢而家咧就网上面咧真系有好多二手活动嘅征集啊。 咩意思？ 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征集咧，佢话啊，你哋有冇人屋企咧有所谓嘅二手平板电脑啊？系啦，哎呀，好似阿祖呢啲咧，佢应该可能屋企好多部嘅，整部嚟啊咁样。 而家啲网吧咪应该可以行成行翻咯。 你冇得去啦。 知啊，你哋讲住先啊。 咩话？ 佢要打一次。 我你要打一次啊！我删你麦先啊！哎呀，真系，因为嗱，佢哋话你用手机睇咧， 系 OK 嘅，你用手机睇 OK， 但系咧个 mon 太细啊嘛。 系啊。 咁有啲家长就话我想用平板，但系平板一啲都唔平咯，即系个价钱一啲都唔平啊。 系。 咁所以佢哋就谂住用二手，睇下有冇人换网上面。大家即系互相交换啊，收集翻咁样啦。 唔系，即系有机会都即系都希望喺屋企自家啦，都好过叫做翻学啦。咁啊，带住细蚊仔，你都要带佢出出入入。 唔系咯，你好难喺网吧就讲少啫。系啦，咁啊，即系于是乎，大家咧就周围教路，几正。有啲咧就话：喂喂，你攞几十蚊就去鸭记又好，淘宝都好咧，买个放大器。 佢话咧就将佢咧 即系加强个 WiFi 个力。 啊，唔系佢唔系讲紧个信号， 系讲个画 面 屏幕啊， 系啦。 佢 讲个屏幕，佢话咧有啲咧就话用开放大器咧就系手机显示屏嚟嘅。咁咧就譬如话如果咧你可以， 即系攞个放大镜咪得咯。 唔同噶都，佢话如果咧你屋企有埲墙嘅话咧，就当系好似 project 咁样咧 ，projector 就打落埲墙度。但系咧讲到呢度，你屋企有埲墙咪系咯，屋企有埲墙系吉嘅， 真系好巴闭， 好奢侈啊！真系， 屋企有 系啦，呢个真系好巴闭啦。 冇讲嘢， 唔系你试下出租啊？喂，出租你间碌埲墙啊？系啦，都抵喎。 借个位，借个位， 人哋系有房出租咧，你系话有 墙 出租， 系啊？做咩啊？冇啊，我哋睇电脑咋。 因为你想身家清白真系好难噶，而家咁再唔系咧，佢话你咪播落电视机度咯，即系总之。哇！為咗讀書， 呢個都係一個方法。 即係希望聽日咧，九月一號咧，大家開學順利，上網順利啦。 係啊，祝大家叫做咩啊？網網暢通，聽日開學啦 嚇！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楼价在连升两个月之后回落，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4.8，按月跌0.5%，按年跌2.2%，但头七个月仍然升近1.5%。租金指数就连升两个月，七月报181.1，按月升近0.6%，按年跌近8.7%，头七个月是跌4.5%。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展开，截至朝早八点，有大约48万名市民登记，有些地方已经爆满。他话当局没有设下人数目标，但他乐见短短两日就有48万人成功登记，呼吁已经登记的人士按预约时间到检测中心采样。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采集的样本是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过程很快，而且不会感到痛楚。鼻腔指的是鼻孔内1至2厘米，并非采用坊间流传的图片所讲，要用棒插到很深入的做法。聂德权话：登记系统运作畅顺，当局有接获投诉，网络上亦都有所谓恶搞嘅做法。系统后台会密切监察，留意有冇异常或者破坏情况。暂时系统运作正常。佢呼吁市民如实登记，好好使用系统，唔好做违法嘅事。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展开，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话，计划缺乏禁足等的做法，作用会不大。他提醒市民，如果病毒检测的结果呈阴性，亦都要小心，不要当自己安全，不再做预防感染的措施。郭家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可以再收紧豁免人士检测和检疫安排，安排获豁免人士多接受检测，相信这些人亦都不会介意，以保护屋企人、朋友或者同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整体是受欢迎，希望有更多市民参与，以找出隐形患者。他说坊间就计划有多种的讲法，例如采样过程会不会不舒服，检测场地会不会有多人聚集等，希望政府作更多的解说。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批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率团访问台湾，说中方将会让维斯特奇尔付出沉重的代价。王毅形容维斯特奇尔访问台湾是公开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和14亿中国人民为敌，亦都是国际背信行为，中方一定会让维斯特奇尔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的代价。 维斯特奇也将会在上午出席台湾捷克经贸暨投资论坛，下午前往政治大学演讲，在行程期间将会会见蔡英文总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02点，升380点，总成交金额5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0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5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45升1元，腾讯控股551.5升11元，阿里巴巴286元升9元，美团点评268.8升3.6，港交所395.6升15元，吉利汽车16.88升1.14，友邦保险80.8升1.5。中国平安84.25升9.5，中国铁塔1.53升5仙，盈富基金26.52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45，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8，人民币6.85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9点，升446点。港金现价报18,2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85美元，卖出1,97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南过海方向咧就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东山台一段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就车多。咁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一段挤塞，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观塘绕道出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挤塞，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方向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跟住电脑， 跟住港台电视31， 从香港到世界，睇尽大自然生态， 深入了解阿拉斯加棕熊。逢星期一晚9:30，一齐闯天下， 用五分钟认识一款香港生物物种。逢星期六晚10:50，大自然逐样讲， 动物同人可以点相处。逢星期日晚8:30，动物爱全城。 今个夏天，港台电视31与你爱护大自然。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系啊。停了一秒，我是等你开咪俾我的。好啦好啦，9月1号开学的日子，终于是他叫日仔起身，不是人哋叫日佢个仔起身啦。咁啊，呢啲叫咩啊？呢啲咪叫 讲清楚啲，咩意思？ 即系你阿妈叫你啊嘛，你咪佢个仔啊。 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你阿妈叫你起身，而系你叫你个仔起身啊嘛。好啦好啦，大家终于有啊可以瞓晏啲啦，各位 uncle auntie 啊，或者要叫佢起身嘅人，因为佢自己本身都要叫个仔起身啊。好啊，睇下佢有几日。你阿仔系一年里面系迟到噶？ 唔系、哦，如果根据呢个逻辑，我阿爸阿妈要继续叫我起身、哦。他要叫醒我才可以叫醒我仔喎、 哦， 或者他可以直接 skip 咗我。 养儿100岁，长叫99。 或者我可以另外装一个电话，就净系打俾个孙嘅，系啦，咁都几好啊。 我冇得 call 你啦 ，skip 咗我先，佢早啲翻嘅，我再瞓多半个钟。 唔该，你唔好再因为咁样迟着，唉、哎，叫令到个仔迟到啊，知唔知啊？会失礼噶，哎呀，我哋唉、哎，希望佢听日可以准准时时。我、哦、真系等啊，曾小 B， 啊，曾小 B， 真系一眼。汗嘅每一朝早起身，可能都系希望你阿爸每一朝都准时叫你起身吓。佢系边个？佢咪曾志豪啦。我唔想形容你啦。 系，首先多谢我哋拍档嘅关心、体谅同埋呢一个嘅关怀嘅吓。另外亦都要同头先好多听众讲 sorry， 我口快快。我哋一阵间就视像直播。 系啊，其实我都唔明白啊，视像咩直播啲咩咧？ 即系我谂住话咧，嗱，听日开学啦，我哋听日都会视像直播，因为我哋礼拜二咧就会有小确幸嘅，系啦，即刻有听众问系咪有啊？喺边度条 link 噶？好想见我哋啊，真系。咁系，如果你今日见我哋咧，零舍好睇嘅，桂花田今日有衬色口罩啊，几咁靓啊，真系。 衬件衫个色啊？ 系啊，湖人咁嘅颜色啊，真系嗱，等听日，你就会见到我哋噶啦。嗱，仲记唔记得咧？上个礼拜咧，其实有一单咧阴公啊，就系呢个宠物走私嘅案件咧。唉，真系好多宠物主人咧就好伤心嘅。咁当日咧，我哋听到嗰单新闻系点样嘅咧？就话咧，有即系海关咧就破获到咧一啲即系走私嘅宠物啦，猫猫狗狗咩都有啲嘅。咁啊，原因系咩咧？就话因为有一啲咧，即系家长啊，即系嗰啲主人咧，佢我就翻咗内地嗰度咧就居住，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咁啊，佢后来就发现唔得，原来唔系短期嘅时间，可能系要长期住嘅，就想带埋嗰啲宠物咧，猫狗咧就翻翻去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即系用咗呢个方法咧，就系、是、呢个叫走私啊，就咧即系真系偷偷地咧就运上去，咁结果就俾人破获咗啦咁样。咁呢个咧本来就是上个礼拜嘅版本嚟嘅，咁啊下呢个礼拜咧有跟进，咁啊原来咧发现有叫做下集嘅故事，哎呀！听完之后咧，仲心急多啲。首先咧就系咁嘅，佢话咧原来海关啦，同埋警方咧喺上个礼拜咧就去咗屯门一间宠物酒店度咧就通宵调查，仲拘捕咗咧即系一啲人士添。咁我老婆同我讲嘅时候咧，佢就话：老公啊，呢间宠物酒店个名好熟，跟住读咗俾我听啦。我话撞鬼咯，点解咁熟口面嘅？ 冇错，我哋就冇嗰阵时衰仔乖仔就唔去佢嗰度。但系咧嗰阵时我哋试过咧就即系救嗰啲流浪狗咧，就摆过喺嗰度咧，就一路等人哋嚟领养嘅。所以咧嗰个名咧零舍有印象嘅，哇好远噶，我都去过几次。咁我话我点解呢单新闻会出现一个宠物酒店嘅名喺度嘅咧？究竟咩事咧？咁然后咧就话而家咧就话好有可能咧吓。就寵物酒店可能咧就會同呢一個咧即係走私案件有關，咁成個故仔係點樣嘅咧？好有可能嘅版本啊！根據今日報章所講啦，同埋咧警方滲出嚟嘅消息所透露咧係咁樣嘅。佢話咧有啲主人咧就真係好想帶啲寵物咧就翻去內地，咁咧佢哋就揾咗呢一啲即係唔同嘅動物酒店咧嚇，就話咧喂，你哋係咪有方法咧可以運上去嘅？因為咧佢話有一啲係所謂一手包辦嘅。就話咧會有呢一個寵物移民出境嘅呢啲手續咁樣，咁咧但係咧佢就俾咗一個正式嘅價錢，即係佢以為係你會正式又搭飛機啊，又或者你係坐唔知乜嘢嘅即係交通工具咧，就係會正正規規咁樣咧將啲貓貓狗狗咧就送去目的地嘅。咁我見到有啲消息透露咧，甚至乎話喂佢哋係買咗即係真係貴嗰啲航班嘅，咁啊仲話咧應該係人狗同機咁樣嘅，誰不知咧？就话啦，有个消息透露咧，就所托非人，就话人咧就真系搭飞机走咗啦。但系佢话原来啲猫猫狗狗咧，佢唔系同你搭飞机走，佢哋咧原来就系用呢啲所谓走私嘅方法咧就出咗境嘅。咁原因咧，其实又系同上个礼拜讲嘅有啲似嘅，就话喂好难搞噶，而家咧即系因为新冠疫情嘅影响咧，无论系办手续嘅复杂性啦，又或者系咧即系嗰个人啊，可能你话咧嗰个人要入境内地嘅，佢系要即系隔离14日。佢翻到出嚟香港又要隔離14日，成個月唔見咗噶咯，咁所以咧佢話有好多人咧就唔係幾願意咧就接呢啲生意嚟做，咁呢個係正規途徑啊嘛，咁如果咧佢唔正規嘅，咪變咗走私咯，所以咧最慘係咩咧？就係啲主人咧又唔知道，佢以為自己咧係用一個正常途徑去申請自己只貓狗咧就出境，以為係用一個好啱嘅方法咧同自己團聚，點知嗱錢就俾咗啦。你嘅心仲以為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家團聚嘅，最後咧原來係非法嘅，非法都唔止，仲死埋添。因為上次嗰單新聞咧就話佢哋嗰啲為咗逃避啊追緝咧，減輕佢哋所謂船體嘅重量啊，佢就將嗰啲咧寵物貓狗咧鑑生咧就抌咗落個海度咧，唉，真係唔好提啊！呢、這個諗起都心傷。所以咧如果嚇你真係唔喺香港，你翻咗唔知咩地方居住咧，嗱。即系良心呼吁，你喺做呢个决定之前，请你谂亲啲，你几时翻，有冇人照顾？如果你真系会好耐都唔翻嘅话，你系会谂住当佢系即系托俾第二个人照顾啊？定系 OK？ 如果你真系有心想接佢同你团聚嘅话咧，喂，麻烦你问清楚嗰间宠物店，你去无论托咩服务都好咧，你问清楚佢，你系点样去做呢个寄运嘅？系正规途径啊，定系佢系犯法偷偷摸摸嘅？最紧要问埋佢呢个收费啊情况啊，我可唔可以中间呢随时可以知道即係嗰个宠物嘅情况。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啦，钱你就俾咗，宠物就返唔到嚟。咁当然啦，更加重要嘅就係你真係要諗清楚，有啲跟咗你好耐㗎啦。上个礼拜有单新闻呢就话有人移民啊，一问完呢话嗰个所谓嘅带埋猫狗出境嘅手续好麻烦呢，佢弃养咗啊，撞鬼你嗰两只，我冇记错新闻讲咧，12、13岁噶啦，差唔多好似唔好咁啦。如果已经饲养咗咁大年纪，你先弃养佢嘅，真系生离死别噶。风头火势，你以为净系得我为咗开学啰啰挛咩？呢、這个家长啊，佢何尝唔系心挂挂？心挂啲咩？啊，究竟住宿舍啊，定系唔住宿舍好呢？应该系话希望佢有得住宿舍好啊，定系冇得住宿舍好呢？更加应该准确啲讲嘅就系希望佢有得住宿舍，带埋阿妈去住好啊，定系阿妈偷偷地住喺个隔篱，唔话俾佢听，然后俾个惊喜佢好呢？嗯，我哋有请，就嚟可能有一个小朋友活出去住宿舍，有毛有翼识飞嘅桂花田啊！ 我到今天都未知究竟佢有冇宿舍住， 就系咯，咪就系咯，你想唔想佢啊？ 一半想，一半又唔想。 咁系宿舍个舍佢就唔舍得啊，唔舍得啊，哎呀，我叫你努力读书噶啦，你一齐考入去啊嘛，你又一齐见报纸啦，第一对母子一齐考入志愿大学，一齐住宿舍啦，几开心咧。 好啦，讲翻我今日要讲嘅嘢先。我又想问一下大家，你系咪日日都带饭盒翻工噶？你知唔知道你嗰盒啊煮家饭啊，仲系咪 OK 食得咧？啊咩意思啊？即系你个饭盒啊，仲安唔安全啊？我冇俾人偷到、啊，唔系讲紧嗰啲啊。点解咁问呢？因为咧有报章报道啊，有一个31岁，佢有做运动健身习惯嘅大陆男人咧，佢几年前咧有一日咧突然间呕吐、乏力，仲呕埋。胃酸啊，胆汁出嚟，屋企人见到佢咁啊，梗系即刻送去医院啦，仲叫抢救3日啊，佢先醒翻，入咗 ICU 1个月啊，哇，咩事发生咁严重啊？医生就话佢啊急性胰腺炎，同埋咧急性肾衰竭，仲有肝功能受损啊！啊，点解咁严重啊？哦，我话因为咧，即系佢断症，佢话佢因为咧长期食隔夜菜导致食物中毒。嗱，虽然急救翻啦，仲可以出院啊！但系5个月之后咧，佢又为一次胃炎入院，今次仲有睇唔到嘢情况啦，同埋下半身瘫痪啊！嗱，香港食安中心咧就话啦，隔夜餸咧其实有机会咧危害健康啊，尤其系菜啊，咁样佢就话咧感染咗细菌之后咧会转化为咧亚硝酸盐啊，会导致咧白血症啦同埋癌症嘅。咁啊，硝酸盐咧本身系冇毒嘅，但系咧，如果处理或者系储存唔好嘅话咧，就系最大嘅问题啊！咁啊，专家就话啦，灼菜咧系可以减少呢个硝酸盐嘅含量啦。咁点处理好食剩嘅菜咧？咁台湾有营养师就话啦，嗱，细菌咧就最中意咧喺30至50度啦，所以咧一定要咧唔可以咧冻咗先至放入雪柜，仲要趁热热地。佢话咧就唔好太热啦，60度左右啦。咁啊，仲要避走晒啲水啦，或者系汁啦，先至好放入呢个密实盒嗰度，跟住放入雪柜。佢千祈唔好摆过2日啦。嗱，唔该你摆过嚟嗰啲，唔该真系要倒咗佢啦。 我琴日食嗰个系啊，2日 嘅菜。 菜 吓、啊，有冇汁？有冇水？咁、 啊、 即系你， 我有冇试啊？我今日面色好唔好啊？ 今日面色 OK 嘅，难保你他朝第一日啦吓、你记住唔好再咁食啦。今日咧摆过两日咧，佢越放得耐咧，细菌就会越多啊，而且营养价值都冇啊，根本就系等于一件嘢你摆咗落口度嘅啫，乜嘢对你益处都冇嘅。佢话到翻热嘅隔夜餸嘅时候咧，一定要高温，因为高温可以灭咗嗰啲菌啦。仲有啊，有时饮唔晒嗰啲汤咧，喂，你唔好谂住咧嗰个，喂有个汤底喺度，唔好嘥咗佢，加啲新嘅材料，不停咁翻热同埋即系翻滚佢啦，去煲啦。佢话咁样都好危险噶。仲有就系咧，白菜啦、菠菜啦、娃娃菜、西芹咧，嗰个硝酸盐含量咧系比较高噶。煮完之后咧，唔该你大家即刻食啊，因为摆得太耐咧先食啊。你系唔系食紧佢哋咯？唔系食紧嗰个菜，而系食紧致癌嘅亚硝酸盐啊。仲有鱼虾蟹海鲜类咧，都系要即日咧即晚咧煮完就即食啦吓，唔好留第二日啦。仲有就系话菜。即系煮出嚟嘅菜，如果你咧摆出嚟煮咗8个钟，你都唔食嘅话咧，其实佢已经成为一个叫隔夜菜噶啦。所以啊，咁多位啊，咁多位仔女，当你阿妈煮完餸啊，煮完饭咧，铺晒出嚟张台度嘅时候咧，唔该你大家真系即刻趁热食嘅。如果唔系，你唔系食紧你啲食物啊，你系食紧呢啲致癌嘅亚硝酸盐啊！ 若有天我跟他一起跌下去，翻飞汹涌的浪潮里，其中一位将被埋葬脑海里，就当随便问句，先被你抱住那是谁，不用得明知猜对，像我这么独立，大概应该明白也好。 紧你，别烦住你，没人救我都不会溺死。当你只有一双臂，总有一个抱不到你，就留下我自己争最后一口气。问到底，也许只可讨个没趣，都想早点失望回去，无需跟他争着和你做一对，就似仍十六岁，竟笨到会问这问题，不用答，明知猜对，像我这么自量，大概应该。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 早晨， 早晨，早晨，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冚唪唥同学，早晨。 系 啊，我哋咧就唔视像，我哋就声音直播。 你又解释 啊？你帮瘦眼图解释啊？ 冇嘢啦，我哋而家上堂啦。咁因为我知道咧，听日咧就我哋好多同学仔开学嘅日子啦。 系啊，我哋都要 系啊！我哋从来都冇停过学，我哋不嬲都翻紧学噶。所以咧，我今日想讲一啲咧同。读书好好好好勤力的成语、你们会不会立刻想起呢有哪些呢、成语、啊、或者你说那些四字词语呢是告诉人家呢他读书好辛苦好勤力的好用功的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啊 哎、 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说用功读书 不是那些词语不是成语嘛、 我想起那时人家写纪念册那些呢 我就是 有功气无益， 我就系谂起一寸光阴一寸金。 嗱，有啲咧，我哋一讲，你哋一定记得嘅。 系啊， 譬如系嗰啲咧， 品学兼优。 呢啲系词语，唔系成语啊。 唔系啊，品学兼优系赞你啫。 系啊。 佢唔系话你用功读书啊嘛。 系咯。 咁可唔可以讲多次个问题系咩？ 有冇一啲有冇一啲系赞你咧？好勤力、好用功、好刻苦读书嘅成语或者四字嘅词语。 卧薪尝胆。 哎呀，都算系啦，虽然佢同读书系啱啦，系啦，肥妹仔反而肥妹仔领先，系啱。 我唔中意呢个问题， 点解啊？ 上中文堂，其实我净系谂起一只马名啊，个马名叫勤德兼备。 阿细眼仔啊，你冇理由你会 你阿爸 咧， 你阿爸成日叫呢只马名噶， 好多马奔腾咁样啊，走嚟走去。 嗱，譬如有啲咧好容易，大家成日记得嘅，譬如啊，头先肥妹仔讲嗰个已经系。你话头先你讲边样话？ 作 壁偷光有啦，咁、 啊、 你有冇记得佢另外一个咧？好似成日兄弟咁出现嘅，原谅 刺 股， 系啊， 咁呢、 這个 阿 Sam 仔，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噶？ 我梗系知啦，不过我费事咩都识咁样。 哦，好啦，咁我哋唔解释噶咯。好啦，我今日想出一个成语咧，我哋真系我之前我冇听过噶，我想俾你估下咧，佢点样？佢点样同咧勤力读书有关嘅？佢、个名叫做咩咧？佢唔系马喎，今次细眼姐中意马啊嘛，佢唔系马，佢系牛喎，牛喎，佢系咧 牛弹琴， 唔系牛 讲晒识噶啦， 牛角挂书。 牛角挂书啊！ 俾、你解释下咩意思？ 即 系 今次你翻到你爸爸翻屋企咧，将件衫求其挂喺一个地方嗰度咁。 系啦，嗱，唔系我哋，你估下佢究竟系讲咩就得噶啦。即系出处冇得冇得谂，系啦。 系啦，就系为一个好勤力读书嘅小朋友，佢就算临瞓觉嗰阵时咧，佢都会想读书嘅，所以咧就摆低咗本书挂住喺个牛角度，起身咧又即刻攞翻嚟睇啦，咁样。 其实咧，你好接近啊！佢系讲紧咧，佢话原来咧以前咧有个历史人物咧，佢个名咧就叫做呢、這个李密啦。佢咧就骑住只牛、哦，佢咧就喺个牛角度挂住一本书，攞绳绑住，咁然后咧佢就一路行一路读，一路行一路读。啲人就话：点解你咁勤力？佢话我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温书啊，所以啲人就话咧用牛角挂书嚟形容一个人咧又专心又用功咧，无时无刻佢都要温习啊。呢、这个就系我哋今日介绍嘅词语啦。 表示从新闻片段见到警员较主动攻击在场人士，加上传媒和观察员被禁在在场，令到站内有人死亡的传言迅速传播，认为需要有独立调查才可以消除市民对警方的不信任。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重申，如果有人认为受到警方的不合理对待，可以向投诉警察课投诉。本港楼价在连升两个月之后回落，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84.8， 按月跌 0.5%， 按年跌 2.2%， 但头七个月仍然升近 1.5%。 租金指数就连升两个月，七月报 181.1， 按月升近 0.6%， 按年跌近 8.7%，头七个月就跌 4.5%。 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在上午10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77点，升352点，总成交金额64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0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7点，升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3.5升1元，腾讯控股551元升10.5，阿里巴巴286.4升9.4，美团点评269.2升4元，港交所396.8升16.2，吉利汽车16.9升1.16，友邦保险80.85升2毫，中国平安84.15升8.5，中国铁塔1.53升5仙，盈富基金26.5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349，瑞士法郎8.577，澳元5.711，加元5.928，新西兰元5.223，欧元9.234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9点，升446点。港金现价报18,2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56美元，卖出1,97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兆辉台都系挤塞，车龙喺东山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就喺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最主要都系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龙尾喺观塘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尖山隧道入口沙田、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由于慢线有坏车，所以龙尾喺观塘码头。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很重要的，那就算子女在家里学习都不怕变得懒散，同时也要早睡早起，如果不是很难适应学习的节奏的，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嘛，绝对是个良好习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一签好到尾，在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是不是很诡异啊？ 风骚快活人几时都在你身边，风头火势音乐又来了。 啱晒，我哋最 见到我未讲，所以谂住俾翻个风头火势音乐，我等我讲系嘛？ 唔系啊，我哋最诡异系得呢只背景音乐嚟衬托翻你单新闻啊！ 系啊， 你唔好话俾我知你特登揾， 真系特登噶。真系特登噶，我哋冇其他背景音乐可以配合到你噶啦。 佢一个钟头出错一次嘢啫嘛，冇事噶呢啲系咪？ 你咁拣啊？ 楼上二楼嗰啲同事啊，喊晒咁口啦，又系你啊，曾志豪。 梗系唔系啦，你唔觉得而家好啱 mood 嘅咩？我话俾郭翻田听，我哋特登用呢个嚟讲，因为你话你要，你话你要讲七月节啊嘛。 系啊，信佢啊。 我哋全个直播室得呢只音乐衬到噶咋。你快啲讲啦！ 我哋咪 长 年鬼节咯，咁样咪我哋个节目日日都有风头火势过，大佬。 系啊，你快啲啦！而家趁住个音乐仲嚟紧啊，啱啱末啦，啱末啦。 推大啲，推大啲， 推大啲 音乐。 你想讲咩啊？ 话说我哋今日一开始未讲，除咗听日系开学之外，听日都系鬼节嚟嘅，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今日咧，我喺网上面咧就见到有啲新嘅新闻，呢啲新闻咧 就是讲紧啊，喺鬼节嘅时候，大家好多都会烧街衣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烧街衣住嗰啲鬼怪嘅事情，尤其是系由小朋友对眼见到同埋个口讲出嚟嘅故事。 好啊， 小朋友见到啲咩啊？乜唔系话每逢呢啲时节咧嘅时候咧，唔好带细蚊仔噶嘛，唔好带细蚊仔去啲咁嘅地方噶嘛。 啊，系啦，嗱，话就咁话啦，系咪？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都有人会咁做噶嘛。 我想话咧，真系咧，近排咧，嗰啲香火真系好鼎盛啊！咁近排我即系我家住附近咧，其实有个庙啦。咁啊，跟住嗰个庙咧，同埋即系周围咧，都会有嗰啲桶咧，俾大家嗰啲烧嗰啲衣纸啊咁样。哇！我咁就我日日喺屋企度，哇！啲我话点解出面有嘢咪火烛？ 咁夸张， 即系烟到烟雾弥漫啊！你谂下，系去到烟雾弥漫啊！即系上到好高层，都已经系闻到咧好大阵嗰啲香火味啦。咁我话喺鬼节啊嘛，因为要烧衣纸啊咁。咁究竟点啊？ 你写得飞咗个音乐未啊？好难讲啊，条题 系咩？我帮你，我帮你转，我帮你转，我帮你转。你唔追呢个音乐嘅，咁呢个音乐得唔得？ 你去咩？ 呢、這个得唔得？ 点啊？你 X file 做咩啊？ 都 OK 啊！嚟，跟住点啊？ 其实咧，因为咧之前已经有听过啲朋友咁样讲噶啦，因为咧就话咧今年咧到呢个农历七月嘅时候咧，叫大家轻轻重手啲， 系 烧多啲家衣。佢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算啊去拜神啊各样嘅嘢咧嘅人都少咗啊， 真系、哦、又真系、哦。 系啦，嗱，有人就咁样计嘅，就系话咧，如果你相信鬼神之说嘅话咧，佢话横掂系鬼节嘅时候，不如大家豪少少啦，派出去啦，可能有啲。人好饿啊，咁样，咁跟住今日咧就睇到呢一单新闻咧，就唔系香港嘅，应该嗱佢就冇写到，应该就唔系内地就系台湾噶啦，都系佢哋话喺鬼节嘅时候咧，一家人咧就准备咧就要去拜拜嗰啲咁样嘅，但系就俾妹妹见到啲嘢，就将呢一个个小朋友三岁嘅小朋友同佢屋企人嘅对话咧就摆咗上网，我觉得咧都值得当大家攞嚟睇下了解下咁样嘅， 究竟讲啲咩对话咧？ 系啦。首先咧就嗰屋企人咧就谂住喺门口咧，佢哋要即系摆咗张台啦，跟住就将啲祭品啊摆出嚟咧，就要拜神咁样嘅。嗰啲系咪叫拜神啊？定拜鬼啊？ 拜鬼神啦，祭祀啦，系啦， 系啊，祭祀啦嗰阵时啦，咁样就跟住咧就叫嗰个女女三岁嘅啫。喂，不如你都攞啲香嚟拜下咁样啦，咁样。 哦，系啊。 跟住个女咧就你知即系啲鬼节咪系摆烧街衣喺街度嘅，个妹妹咧即系痛言无忌啊。就指住出面就讲啦，妈妈，外面好多人啊，咁样。 系， 哎呀！ 但系佢阿妈望到条街边有人啊，妹。 冇错，跟住佢就话个女系指住条马路嚟噶嘛，个马路根本就冇人。跟住咧，佢就个婆婆就走出嚟咧，就问佢啦，系话，系咪对面街啊？你系咪讲紧咧马路对面嗰度有好多人喺度，都喺度拜紧拜祭紧啊？咁样。 我估唔系啊，妈咪啊。嗰度咧，好多香，你话要摆香嗰度咧，好多人喺度踎喺度啊，咁样。 嗱，类似，跟住咧，佢就话咧，佢第一句讲咧就系，唔系啊，系马路好多人啊，仲有啊，喺张台隔篱都好多人啊，佢哋系咪想嚟我哋屋企食饭啊？ 喺张台啊，我打烂就无管道。 哎呀！ 喺张台嗰度好多人，呢个恐怖啊，呢个。 咁系。 但我想讲呢个是三年激嚟噶，呢个门举就发生咗第一次。通常啲阿婆啲老人家 即系食几次啊？见到 唔系啊，即系第一 系，因为佢哋拜咗几次，可能咧即系个习俗啊有少少唔同啊。我哋未好香港嘅朋友可能就烧完街衣，但有啲都会可能喺屋企门口啊。如果你有灶头嗰啲，可能又要做少少，我想讲做少少手续啊，做啲仪式咁样。 祭祀系啦。 但又成日话啲小朋友咧只眼睇到一啲嘢咧，我哋睇唔到噶嘛，所以呢个婆婆咧就出杀手锏咧，就话：，唔好乱讲嘢啦，我哋翻屋企啦。咁就带咗个小朋友翻屋企，唔好乱讲嘢，唔好乱讲嘢。 点知个小朋友就话佢跟住我哋啦？ 唔系，跟可能个小朋友唔系啊？点解屋企都系好多人嘅咧？咁 系啦，因为妈妈带咗朋友翻嚟。 点啊？ 钱真系有慧根， 真系啊！ 口烧完之后咧，就翻屋企咧，又要点香啦咁样。 系， 跟住喺呢个时候，这个三岁嘅妹妹佢又做咗啲嘢咯。 系， 佢将自己匿埋喺台底。 啊， 跟住咧，啲大人就话啦：，做咩匿埋喺台底？做咩匿埋喺台底啊？咁样， 我知 道。都冇位企。 唔 系，佢玩卜哩哩。 啲咩啦？ 佢玩卜哩哩。佢同埋嗰啲人喺度玩卜哩哩。 唔系唔系，我系啊，同埋嗰啲嘢一齐，因为有好多小朋友， 佢好多小朋友嘛， 一齐玩匿埋 喺台底度玩匿埋哦。一系就话上面啲人咧霸咗我啲位啦， 系、因为冇位坐啦，一系就玩卜哩哩一齐玩啦。 其实你哋嘅谂法好似，佢匿埋咗去台底之后咧，个阿妈就问啦： 你做乜嘢、 啊？你做乜嘢匿埋喺台底啊？咁样，跟住个女又开口讲嘢咯，佢就话啦：妈妈，做咩佢哋咁多人匿晒喺台底下面度食嘢嘅？你放手叫佢哋出嚟啦！ 你叫大家今日点样翻工、翻学同埋食饭啦？ 吓，呢啲鬼节讲下喂，咁你 喂唔使惊，唔使惊，唔系因为香港啊，一定唔惊。 点解唔惊啊？ 我哋有限聚令。 关咩事啫？佢哋冇噶嘛。 喂，我哋阿徐玲哥，你必要时就同店员讲。如果我哋发生喺香港，系啦，阿女又匿埋咗，或者话好多人咧就即刻入店员佢，店长过嚟，你唔该，你计搞翻掂佢。我女话见到好多人喺度食饭，限两个嘅啫喎，而家吓你叫翻佢走，唔该你，系喎，应该要用呢个方法。 呢个阿妈可能佢冇限聚令未完啊，呢个第二击，跟住咧就同个女讲嘢咯，见个女无端端咁样掉咗出嚟。就话做咩佢哋咁多人匿埋喺台底度食嘢嘅？妈咪，你帮手叫佢哋出嚟啦！咁样，作为呢个阿妈咧，其实得到呢个问题真系好难答噶，咁样，所以个阿妈咧就唯有尝试咁讲。咁佢哋有冇话好食啊？ 唔系唔系，如果我阿妈问佢，佢哋有冇话几时走啊？食完未啊？ 你应该叫阿妹， 你真系够胆，你够胆叫佢哋？ 你都问咯，你都问佢好唔好食咯？ 阿妈点会问佢好唔好食啊？应该话诶，叫佢哋夜啦，快走啊嘛！ 唔系夜先唔走喎，夜先 唔 走喎， 系 啊，正所谓夜鬼啊嘛，真系。 跟住个女就答翻佢啦，就话。哦，佢哋冇讲嘢，佢哋净系喺度食嘢咋咁样。跟住个 有冇问佢食咩啊？ 绝招，哎，咁又冇问，咁我谂都系。 即系问得咁仔细，咪咯。 佢 有咩绝招啊？ 食咩啦？ 佢有咩绝招？ 我妈个绝招未啊，都系话唔好坐。 我哋瞓啦，我哋瞓啦。 唔好讲嘢，唔好讲嘢咯，未系讲嗰啲咯。 即系 呢个都只系第二击咋？ 真系好惊啊！ 仲系第二击咋？ 喂，即系其实俾我咧，我即刻带个女即刻走啦。喂，其实进退两难啊。 屋企嚟噶，大佬。 我先系进退两难，门口一堆，屋企有一扎咁样。 第三击可能系匿埋喺张床度啊。 咩啊？通常屋企有神主嗰啲啩，应该 拜神嗰度咯。 第三击咧好短嘅啫，不过都够噶啦，咁样。 好惊啊！ 唔知点解要烧第三轮香嘅，即系我唔知佢哋嗰啲习俗系点啦，即 系 系啦，又要插香啦咁样，跟住咧就开始化嗰啲金银衣纸啊，执下啲台执嘢嗰阵时啦，呢个妹妹就喺门口咧对住啲朋友就讲拜拜拜拜，即系佢哋执嘢，佢哋都走啦，你知唔知啊？ 咁 我咪将呢单嘢变成一个笑话咁讲， 咁几好啊！嗱，嗰班兄弟系咪先食完嘢走啦？真系咁，佢唔会赖死唔走嘛？哇！呢好食好住，系啦，起码走咗。 嗱，呢个系你嗰个三连击， 系啊， 系 有啊。 我听到有一个系咁样嘅， 咩啊？ 佢 系 系 讲笑噶。 嗱，佢系咁样嘅，佢又系话诶啲七月节嗰啲啦，但系应该咁，佢同七月节未必直接有关系嘅。 哦，即系闲一地 系啦。但系佢 都系拜神啊、祭祀啊嗰啲。 唔系，佢就话咧系夜晚咁啊，一个小食店咁咧，佢就 佢 台湾，一个台湾，佢话咧就老板娘同老板啦咁样。咁跟住咧就个客人咧就入到嚟，佢咧就一个人入嚟，就摆咗两副碗筷。 你先，边个买先？ 嗰个人咯，佢话我要两副碗筷，一张凳咁啊拉开咗。咁跟住隔篱咧又见唔到人嘅，咁然后咧佢又坐低嗰刻咧。佢就已经不停向隔篱嗰个位讲咧， 讲嘢啦， 系啦，佢就话你要食乜嘢啊，系啦，咁个老板咧， 喂，呢个惊好痛啊，我起鸡皮。 咁个老板咧已经见到咧呆咗啦， 啲电视情节有嘅， 系啦，系听埋先，系啦，咁个老板已经呆咗啦，佢话喂唔系嘛，咁扯，未七月系咪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真系不停同佢讲嘢啦，咁然后咧又望住个老板娘咧，话望住个老板咧都系叫佢攞嘢嚟啦咁样，去到一半咧，佢系听到嗰人同佢讲，佢就话哦。你要去飲嘢係嘛？好好好好好，呢度冇嘅，我幫你去買啦咁樣。跟住咧，佢直情就行咗去買啦。咁跟住咧，個老闆就望住， 佢即招唔招呼而家剩低个碗筷好咧？佢望住佢抹唔抹台咧？正常啲老板过嚟成日都要抹下嘢咁样啊，系咯？ 唔系佢有冇俾钱啊？我第一样嘢， 我就系话佢依家系骗子嚟嘅， 食霸王餐啊， 食霸王餐 呢啲啊， 跟住咧个老板娘咧过咗一阵，个老板咧好惊佢就话：老婆点算啊？佢仲喺度，招唔招呼佢啊？咁样，然后个老板走出嚟，系啦，一巴又冚埋佢话： 醒啦！ 醒下啦，走咗人哋。 我们约会，我们再会，没想到再没有拥抱的机会。我们伤悲，我们流泪，也只能流落到陌生人的嘴。那无知宽的窗位，已成为这段感情的纪念碑。错了，现在身边是谁？我曾以为，我却误会，一转身就能擦干你的汗水。给我一百万岁，也许都不能看着你沉睡。错了，现在身边是谁？我曾以为，我却误会，一转身就能擦干你的汗水。给我一百万岁，也许都不能看着你沉睡。不会， 你会唔会啊？陈奕迅问你，你会唔会啊？ 你 会 唔会 做全民检测啊？陈奕迅啊，系啊，你会不会？ 会不会？系啦，你会不会？嗱，咁 可以登记噶咯，已经 系啊。喂，其实都好犀利啊，嗰个数字，即系已经有48万人咧预约呢个检测中心咧，嗰度咧就去登记咗啦。咁啊，仲要有咧系140 一个社区检疫中心里面有超过一半咧，即系已经系满晒额噶啦，头一个礼拜咁样都好踊跃。 系， 咁啊，所以咧， 我会全面唱好噶，我唔会再好似上次咁样俾人攻击我噶，系啊， 咁 一定全部都系好咁样，系好嘅。 点样啊？ 我咪啱咯，继续咯。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话咧，即系希望咧，嗰啲市民咧，你自己咧就打电话去预约啦，咁样，即系去登记预约啦，咁上网啦。咁啊，我琴日头先咧听到风衣节目嘅时候咧，有一个 uncle 就话啦，佢话我有困难啦，咁 咩困难啊？ 系啦，我咧又唔识上网， 阅读困难啊， 屋企咧又应嗰啲仔女应该帮唔到我噶啦， 衰仔啊！ 咁啊，点解唔整间流动车咁样，即系去方便啲老人家，即系佢讲去老人家啦，退咗休啦，咁佢但系唔上网，咁点搞啊？咁啊，原来咧有电话噶，大家真系可以咧记住呢个电话，如果你真系好想 电话预约啊，系咪？ 系啊，可以打电话去咯，系啊，睇下佢点帮你咯。 哦，佢点帮你啫？ 唔系，应该系我唔知。 佢查询电话嚟嘅啫。 打去先啦，唔好理个3721啦，系咪先？有一个叫31442368咧，个电话咧系可以打电话去。 讲多次，阿叔听唔到啊。 31422368，我都系听我哋嘅千禧年代啦，叶冠霖讲嘅。 咁打去佢就会 帮 我噶啦。 到你啦，咁样。 哦，咁样 嘅。咁希望即系可以真系，可能有多好多 uncle auntie 咧，老人家长者真系唔识上网嘅咁样。咁所以啊，同埋咧，我见到咧，我啲朋友咧都 send 咗嗰啲叫做好方便咯，话睇你。哪一个社区呢在你总有一家在你左近呢就可以好最近的地方呢就可以去做检测啦。 是啊，因为现在呢那些检测中心啊跟很多那个票站登记是一样的。 那你 就 OK 了，那就近你 了。是啊，就好了，没得投票但又都是做检测，阿叔的心欢喜。都方便，我都中意。 唔啱。 喂，我话我中意都唔啱。 唔系你， 我话中意都唔啱。 你 咁浪礼嘅， 你咁样对比唔啱啊！你明唔明啊？ 咩对比啫？佢系真系 走啊！你个拍档，你个拍档着樽领啊，去到地方见到今日。 我讲呢句冇错噶。 因为嗰个叫做 恭喜都唔啱，真系。 投票系一日，而家系几多日啊？七日啊嘛。 咪就系仲衰咯。 点解仲 越讲越衰？ 分散投资啊！ 但阿叔又要提。阿叔要提醒你哋，你哋咧都要上去 check 一 check 你嘅身份证有冇俾人登记。 啊，又真系、 我见到啊，有一啲嘅艺人朋友啊，都会话想登记嗰阵时咧，就发现已经被登记了。 真系啊！ 系啦，你小心啲。系啊，新闻卖咗，佢话最少已经有3宗咧预约检测系被登记嘅。所以咧，如果你系想去登记，你都要上去问一下。 我就冇被登记 咗。点解我被登记咗？咪都好嘅，会唔会我个仔帮我登记咗咧？啊，再唔系就打个电话几多号啊？ 哎，又要我揾翻啦，自己上网揾下啦。314223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展开，医管局员工阵线呼吁杯葛，质疑全民检测嘅原意系揾出隐形病人，但冇居家令同封关配合，病毒依然会传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是否参与计划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质疑为什么要呼吁他人杯葛，属于损人不利己。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计划提出疑问没问题，但当政府已经作澄清，仍然以政治态度或者原因去攻击就不能接受。他说最理想的做法是强制检测再配以居家令，但亦都要视乎社会实际情况。对于有报道话有公司要求员工参与计划并向公司提交结果，聂德权话每间公司都有自己的人事政策，他亦都呼吁雇主制定政策，方便雇员在办公时间外出检测。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展开，包括医专在内的多个组织举办工作坊，教授采样人员采样的方式，以及个人保护衣和保护装备的卸除等。有份参与计划的医护诚信同行发言人外科医生林哲元说，有近2000人参与工作坊。林哲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除非较少临床经验的医科生 等的组员已经有信心和经验，否则采样工作由临床经验较丰富的医护人员负责。他又引述政府文件说，医科生等组员主要是处理样本。林哲源说，每进行一次检测程序之后，医护人员会换手套等，需时大约4至5分钟。他又说，进入检测中心的要是无症状人士，认为在中心内的风险不比在社区高。去年831太子站事件，多人被捕和被起诉，其中黄茂俊被控暴动等罪。早前缺席聆讯，他发出新闻稿说自己被警方控告8宗罪，上个月上庭前夕到了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去年831事件过后，网上流传一名是叫做韩宝生的人士失踪或者死亡。黄茂俊说，他就是被流传名为韩宝生的人，过去一直低调行事，直至安顿好家事和处理前往英国事宜才公开行踪。他在网上发出短片，说和身处香港的家人或者朋友已经没有联络，和家人已经断绝关系。本港楼价在连升两个月之后回落，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4.8，按月跌0.5%，按年跌2.2%，但头七个月仍然升近1.5%。租金指数就连升两个月，七月报181.1，按月升近0.6%，按年跌近8.7%，头七个月跌4.5%。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6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74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7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85元，升1.35元。腾讯控股551元，升10.5元；阿里巴巴287元，升10元；美团点评267.8，系升2.6；港交所394.6，升14元；吉利汽车16.96，升1.22；友邦保险80.7，升5仙；盈富基金26.48，升3.6；中国平安84元，升7毫；中国铁塔1.52，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4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8，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9点，升427点。港金现价报1821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37美元，卖出197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呢一段咧就挤塞噶。咁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塘道呢一段挤塞，黄泥涌峡道落翻去司徒拔道都是挤塞，排到去香港网球中心对出。 咁喺新界方面啦，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山尾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黄竹坑道葛亮洪桥底方向深水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月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男友啊，都唔系暖男嚟嘅，完全唔知道送啲咩礼，俾礼物啊，俾啲女朋友咧，先至可以氹得佢哋开开心心噶嘛。亦都有人咧就怕麻烦，宁愿直接俾钱女朋友咧，就自己买咗咁就算啦咁样。啊，完全就冇谂过应该要认真花啲心思去氹个女朋友咁样嘅。不过有阵时咧，佢哋又会见到，如果佢哋个女友收到朋友啊，又或者个女友嘅异性朋友送咗啲礼物嚟，好开心，仲会周围同人哋讲嗰阵时咧，啲男仔就会自己呷醋，就会觉得，喂，我女朋友系咪变咗心咁样啊？其实咧，有阵时送礼物都系个学问嚟噶，点样去维系住感情呢？今日我哋嘅贵妇主角范华同埋 Rosalind 啊，佢哋咧就遇到一对被呢一啲送礼物啊搞到好困扰嘅年轻情侣、哦。 喂，范华。 系啊，你 喂，唔好意思啊，我咧就真系咧好忙啊，啱啱先开完会咧，咁所以咧就话，哎，而家先嚟紧啊，啱啱开会下 ，OK， 咁你等住我先得唔得啊？ 得，我仲知道你喺隧道度开会添，好大回音添啊，你喺个山窿度走出嚟，哎呀，唔紧要啦，我咧今日就食呢间上海菜。環境都唔知幾靚嘅間餐廳，啲食物咧擺盤又夠精緻喎，真係打卡自拍一流啊！哎呀，你個衰嘢，你快啲嚟啦！你有個山窿出嚟未啊？ 你得知嘅啦，有 KOL 咧就話呢度啊最出名啊，嗰啲師傅啊叫即叫即做嘅手工包嘛。不過咧，聽聞咧食物咧就味道麻麻啦。哎呀，不過算啦，有得打卡就。 哎呀，呢度啲嘢食咧又睇得又好味喎。不過呢條隧道好長口喎、啊。你仲未开出到个隧道，你会唔会咧？你戴咗啲 headphone 好大声得滞啊！可能 headphone 漏声个衰婆。不过唔紧要啦，你快啲嚟陪我啦，咁就真系为之 very good 啦。 哦，好啦好啦，我就咁样好尽快嚟啦。不过好似拣男朋友咁，如果咧两全其美就 very good 咋，系嘛？ 咩事啊？ 发生咩事？你嗰边咁嘈嘅做咩啊？ 咩 哇 Rosalina 隔离台咧对男女朋友好似闹紧交，做紧大龙凤啊！我开埋个电话，我俾你听下吓。 佢哋两个咁白，当然啦，隔离台闹交、啊，有啲咩事拍晒台咁样、啊，所以啊 ，François 即刻开埋个 speaker 啊，等阿 Rosalina 都可以一齐听下。喂，我哋都听下呢对男女朋友究竟为咗啲乜嘢事而嗌交咯？ 猪猪啊，你唔好嬲啦！ 我点会唔嬲啊？我生日系想收白玫瑰，你就买咗百合花，你连白玫瑰同百合花都唔识分。 我算系冇买剑兰都应该叻噶啦，我以为凡系白色嘅花你就中意啊嘛，你要唔要油啊？有嗰啲白色花嗰啲油嘅、啊。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我都唔怪得你咁多。平时咧屋企有钱又有工人，买嘢咧都唔使自己嚟嘅，点两下就有啦啦。 系 啊，你又知嘅，猪猪你拣我都系贪我有钱啫嘛，你唔好嬲住先啦。诶、哎，你上个礼拜咧，你咪话想生日咧收到一啲惊喜礼物嘅。 是啊是啊，但是你不要告诉我你将百合花当成是白玫瑰就是你的惊喜啊。 当然不是啦，你是我心爱的鱼鱼来的嘛，我呢就特地买了一份礼物来送给你的。我记得你说过的礼物呢是要满足到三个条件的嘛。 算你啦，都仲记得我讲过嘅嘢有三个条件。 梗系啦，我梗系有你心啦，有。 咁 B B 份礼物喺边度先啫 ？Waiters，Waiters。哎呀，你唔好咁心急先啦，我要叫个 waiter 过嚟，咁啊准备下，你合埋对眼先啦。 哦、好啦。 Close your eyes。你等多阵就有礼物，你等多阵先啊，差诶、哎、快啲啦 ，waiter， 你真系点做嘢啊？嚟啦嚟啦嚟啦，你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可以啦，我为你精心准备嘅国际知名手工包。 吓 ，B B， 呢个系小笼包、啊，你讲笑就话说好的包包咧， 你又真系唔知啦 ，B B。这个小笼包呢满足了你三个愿望的了。第一，它是全球旅游网站都大力推介的包包。第二，它由点心师傅人手 handmade， 你成日都强调要由人手 handmade， 那些 details， 喂你看你看那个包那个折真的多过你阿妈的皱纹啊，不是多过我阿妈的皱纹，不是总之多过啲皱纹啊。你第三你望下，每日限量供应100笼的，不是限量版咯 ,limited edition、哦。 喂呀 ，B B 啊，我晕啦！我要嘅系唔系食得嗰啲包啊，我系你知唔知？我真系要嗰啲系法国全球限量100个全游手 handmade 嗰只世界知名嗰啲国际包包啊！你知唔知啊？我个好姊妹生日啊，佢男朋友啊特登飞过去法国就系买嗰、那个。1001个嘅 Chanel 包包俾佢，我只不过而家要嗰个系全球100个啫嘛。 我呢个都系全球100强嘅中菜馆嚟嘅喎，点会唔够你份？ 点同啊？ 唔系咧 ，B B 啊，我觉得我今次呢份礼物都几有创意啊！你哋个个姊妹都系攞住嗰啲包包咧，又唔食得嘅，我呢个食得会有心思啦、啊，你话？ 哎呀，够啦，够啦，够啦！你平时揸主意买嘢买错都算啦，我今次俾晒贴纸系三个愿望，你仲话记得嘅？咁你究竟啊有冇将我嘅嘢放喺心入边？你有冇重视过我噶？ 我梗系有重视你啦，我点会冇先得噶 ？B B 啊，我准备咗咁多嘢，你都嫌弃我，我知啦。你系特登挑剔我嘅，系你变咗心。你估我冇上网睇嗰啲讨论区啊？啲女朋友特登挑剔个男人嘅，你 特登。变心？我几时有变心啊？ 你而家咪变心咯？我见其他朋友送俾你啲礼物，你就打锣打鼓啊，摆上网啊，好靓咁啊，周围同人讲啊。上次啊，唔知啊边个猪女送条底裤俾你，你都周围炫耀啊。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你唔好再讲啦。 我送俾你嗰啲咧，我冇见你摆过上网 噶。你唔好拖。其他人落水啊！我同你讲，你话你有冇花过心机喺我身上？每次啊纪念日谂唔到送啲咩咧，就塞够钱俾我买就算，完全咧冇谂过喺我身上花啲咩心机嘅。唉，唔讲啦。 B B， 我都讲到呢度嘅时候咧，不如大家俾一啲掌声，为我哋特别饰演港女呢一个角色嘅阿宇啊，真系入木七分，好犀利，好犀利啊！吓，阿健咧系做唔到港女嘅，佢只要做到师奶嘅啫，所以我哋特别情商佢咧，为我哋演绎港女呢一个角色。喺呢个故事里面，当呢位女朋友闹完咗个男朋友之后咧，佢真系拍台就走咗人啦，因为迟到而完美避开咗六国大封信嘅 Rosaline 喺呢一个时候就嚟到餐厅咯，当然。大家聽得咁開心，佢哋嗰個嗌交咁激烈，佢哋兩個亦都要有八卦嘅熱烈討論啦。 開我咪，開我咪，喂喂喂，做咩啫？阿 Rosaline， 哎啊，唔係，反出嚟到，我亦都亂咗。嗰個男仔表現好差咩？點解激到個女朋友咁樣嘅咩？嚇！ 哎呀，都幾差噶，佢買錯嘢喎，你知啦。上错啊！咁唔讲嗰啲唔系上错，错买错嘢啫。你又俾咗系我啊，嗰我就唔会咁样发脾气咯，都唔 lady 嘅。我闹自己男朋友，我匿埋房闹啊嘛，要面噶嘛我哋。 唔系噃，我真系觉得嗰个女仔真性情咯，闹得好正嘅真系。顺便闹死埋喺侧边咧坐喺度睇嘢嗰啲咧，嗰啲唔识做嗰啲男人啊，啱数啊。 哎呀，嗰啲男人咧真系。哎呀，真系癖咁蠢嘅，真系！你买份啱心水嘅礼物送俾另一半，咁样少少心机佢都做唔到嘅啫。你唔识啊，你咪上网揾下咯。你睇下而家啲人兴啲乜嘢啊嘛？ 其实又唔系就系啦，系你讲开，我都觉得好激气嘅。 做乜嘢啊？ 我老公啊，初初同我拍拖嘅时候啊，咩心思花晒脸啊，人哋又摆喺色台啊，嗰、那个色鬼里面。 咩色台啊？ 唔系色鬼啊？ 色中恶鬼啊？ 唔系啊， 做乜有把声喺度噶？我唔系有幻听啊？点解有幻听啊？哎呀，你做咩唔删咗个电话佢啊？真系。 哎，隔篱咪即系我想话，佢有花心思到啊，人哋色鬼啊，嗰里面嗰个 display 啊，都攞翻翻嚟俾我，但系耐咗之后。佢就咁收钱，哎，你买你自己中意噶啦，咁啊！ 俾钱你买到你嘅嘢都好啊，收到一份你唔中意嘅礼物啊，仲激气添啊！啊，不过系啊，阿 Rosaline 咩啊？ 佢哋头先嗌咗嗰笼小笼包咧，佢哋冇食到就走咗啊！你话我哋好唔好咧？ 唔好嘥，食得晒先好嗌，我哋唔好嘥佢。 兄弟姐妹们，记住啊，你想要嘅嘢同你想得到嘅嘢咧，永远都未必一样嘅。不论系个包包系你男朋友，亦或系你女朋友啊。 从没财物能任你挥霍，是未留住快乐，是运程带上落宏愿，从未能递上天国，是越穷越破落。今天你别沉，今天会转运，高点等你去开垦。今天变大人，今天有大能。令十二人愿意为你个人庆幸。今天你生日，谁那么耐心都要静候你呻吟。今天你生日，谁熟不熟都相信你是个好人。来接受礼物，是未能做着事，无任何事能顺你心意是未来没意义。温事无论谁亦难令你终意事贪情没意义。今天你别沉，今天会转运，高点等你去开垦。今天变大人，今天有大能，令十二人愿意为你个人庆幸。今天你生日，谁爱不爱心都呻吟。今天你生日，谁熟不熟都相信你是个好人，来接受礼物。今天你生日。 天，理论上你最易开心。今天你是神，今天把任何梦也没缺憾。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我哋再次俾啲掌声阿宇，好嘢， 好嘢。 咁网上面咧，亦都有个听众咧，佢第一时间就话：，哇，阿宇宇扮港女咧入木三分啊！ 系因为佢根本就系啊嘛。 哎呀，呢个唔系赞美嚟噶， 好葡萄啊， 好葡萄啊，真系， 好葡萄喎、啊，咩、哎、一争一决年纪，我冇葡萄佢喎。 系啊， 因 为 佢当年系由老泥妹直接就去咗 富人嗰个界别，系啊。但系头先阿黄耀祖，你有冇偷听到咧？有两位女同事咧喺度讨论紧，琴日港姐咧。 梗系有啦！ 你系咪觉得我完全插唔到嘴啊？我每讲一句我都发觉 我都入唔到， 入唔到啊！我觉得自己突然间好似好愚笨咁样咧。我每讲一个 comment 咧，喺嗰两个女同事即系嗰个反击里边咧，咩边个咁都叫佢靓啊？喂，我咁都真系，我哋好似睇紧唔同嘅报纸咁样。 唔系，系因为琴日香港小姐选举啊嘛，咁第一叫一年，喂喺呢个疫症之期间咧，可以举办到，其实都即系 OK 噶。 系 OK 啦， 都特登去高兴。 系啦，依家可以再讲。我哋头先咧就讲翻呢个人妻咧，咁啊主题就同你讲话送礼物嘅心思啦。咁所以如果你送唔中嘅话咧，就唔好意思啦，即系你就会好似头先嗰个港女鱼咁样咧，佢就会觉得好鱼啦。 曾志豪， 系啦， 相信你都系啊碰钉啊， 即系唔 系诶，哦你唔系， 我唔系碰呢啲钉，我最多就冇送嘅啫。 你有送，但 系你唔记得啊！我想问一下第一样嘢， 系 点解 如果唔记得嗰啲乜嘢重要结婚纪念日、 又唔会，因为你知道我最叻系咩咧？就系执衫啊嘛，系啦、 哦， 我有，但我有试过嘅， 成日都 唔系噶，我有试过嘅，即系咧，其实系完全已经系错过咗嗰个黄金买礼物嘅日子噶啦。咁啊，焗住咧就 即系买贵咯，即系咁就买。 嗱，一系就买贵，情人节都好啲嘅，即系你肯舍得起钱咧，你自己饿自己几日咧，你嗰日咧硬食，俾佢劏颈血咧，你补到飞嘅。但系咧，如果有一啲礼物咧，你系冇心思之前谂咧，你临急临忙买咧系衰咗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应该唔知边一年嘅圣诞定咩咧，临急临忙买，真系可以临急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夜晚喺尖沙咀， 铺头未闩门，仲 你趁佢未闩，你就入去咧买咗一抽嘢咧，即系嗱，仲有个条件系咁样噶，你一冇心思咧，你就会咧用抵食夹大件嘅方法咧嚟补救噶啦。即系嗱，如果你有心思咧，可能你话我知佢中意呢个，我买一条链就够啦。但你冇心，你唔记得准备咧，你 就会戒指一 set 啦，唔该。 耳环又要买，不过可能佢唔中意，因为我都冇谂过，买多条戒指啦，系咪买多条颈链啦？系啦，跟住再买多唔知咩咧，越买越多。所以嗰次咧就买咗一个 set 翻去咧，佢掂都冇掂过。佢真系好女人嘅直觉真系好准嘅，佢完全 feel 到咧就系冇心买。冇心买 几样噶咯，哎、 真系唔中就唔中噶啦嘛，同埋 feel 到你系临时买噶，呃唔到噶女人呢啲嘢咧，冇得避噶。 我想讲嗰阵锤系会闻到， 冇错， 冇心机，你冇摆过去，我够知啦，佢系耳环啊嘛，但系我有冇耳窿啊？即系可能跟住 执系啊，我系夹耳仔啊，定系吉耳仔啊，定系乜嘢咧？完全冇心机系唔同噶， okay, 我所以、okay. 我自此之后发现咧，原来闻唔到噶， 系 真系闻唔到。 即系呢啲咧系最高危噶，我想话，即系譬如你买耳环呢一啲。大家真的要好小心，即譬如有阵时咧，就会睇到你个人系咪细心啊？啲女仔成日都话噶嘛，唔知乜嘢嘅托啊，唔知嗰啲针系点样，就会令到佢哋敏感嗰啲噶嘛。你呢啲如果咧，你买咗耳环，就算你几贵都好啦，除非去到即系钻石耳环，好好好贵嗰啲咁样啦。如果唔系，佢会见到咧。 死尾真係冇心機咯！我講過幾多次啊？我係會敏感㗎，我唔用篤耳窿嗰啲㗎。呢啲真係千祈唔好錯，如果唔係你真係寧願唔好信。 我都係覺得耳環就真係盡量避免都係唔好送。你話可以頸鏈啊、手鏈啊、戒指、手鐲咧，都容易啲，只係唔啱 size 嘅啫，即可能會啊，即譬如戒指你比較啱 size 呢個穩陣啲。但係哦，原來都會有得嚇判到你有冇心買啊！咁啊，早早你又如何啊？ 你又提佢啦，佢上次冇。买到礼物俾人啊嘛，我哋唔好再讲啦。 系啊， 讲成世嘅呢啲。 系啊，你唔好拉我落水，我同你，我系有心思去送礼物嘅。系啊，我不嬲都系咁谂，一系我就讲到明唔送。 但你好现实噶喎， 上一次咁样， 系啦， 系咯，好实用嘅。系，但我都有嗰啲浪漫嘢嗰啲噶，咁而家即系 浪漫热死。 一齐系一齐咁多年就冇乜浪漫嘢噶啦，系咪先？即系大家都明啦。我而家咧，因为我喺书房啊嘛，我个书房顶嗰度咧。是有相簿的，那時候呢是每一年的拍攝紀念日呢、就除了其他的禮物之外呢，我是會做一本，即不是只是摺相進去那些、我會做一本相簿，張相在哪裡拍啊，整到它漂亮地又黏公仔即之類的東西，即 是 曬一年的， 是不是即是曬一些相出來這樣 好大 project 來的，你又要揀相又要曬相又要黏相又要想一下呢一張係靚，排版係點樣？咁慢慢之後呢件事就飛歐咗，冇再發生。 就冇每年啊，就可能隔年啊，隔年之後可能再五年先一次啦。 好啦，我哋有一分鐘時間交俾桂花田，我真係想睇下佢做咗啲咩啦。哎，我哋拭目以待，翹埋雙手。 會笑呢一分鐘， 你自己講啦。 係咯，笑呢分鐘就算啦。 點解啊？ 咩点解？ 人哋买俾你又得，你 钱噶？我想问下， 系你都要买俾人噶？你有冇买过俾人啦？ 我梗系有啦，点会冇啫？ 好啊，咁你买啲咩啊？ 不过咧，阿华咧又真系本身咧系一个咧好拣择嘅人嚟嘅，所以咧 睇唔出。 哇，佢有几拣择去拣你？ 我睇唔，我睇嗱，我就单含蓄好多嘅，我就话睇唔出啫，我就睇唔出啫。 佢真系一个好拣择嘅， 又嚟， 真系要讲 得唔系就系咯，好难去买礼物俾佢嘅。 哦，系 啊。所以咧，我每一次买俾佢嘅时候咧，我 都买咩噶？ 陪佢一齐，我话话你中意啲咩啊？你拣啦， 即系冇心啦，冇心。 唔系啊，因为佢成日佢已经讲到明啦，你买咗啲嘢我唔啱咩，我又唔知点算好。 即系你冇心买啲佢啱嘅嘢啦。 唔系呢啲咪即系老夫老妻咯？ 老讽就边有老夫老妻啊？ 我其 实 都有买过俾佢嘅，跟住咧佢都中意嘅，但系反之咧。反之咧， 你仲有廿秒俾你表演啊！ 佢咧就 你想投诉你讲出嚟啦， 系咯， 佢啊真系好唔掂当，佢真系要上网学多啲，想话俾你听，佢系严重错失嘅，我就话俾你听。 不如佢话送你一反的雪花算啦，真系 送我情，好唔好啊？ 系咯， 唉，嬲猪啊真系。 正所谓千里送我毛，物轻情意重啊！ 商务部喺公告中表示。在上個月初收到代表內地葡萄酒產業的中國酒業協會提交反補貼調查申請，要求當局對原產自澳洲的進口兩公升以下的葡萄酒進行反補貼調查。商務部初步調查認為申請書中的陳述包含反補貼調查立案的內容和證據。澳洲贸易部早前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和困惑，说澳洲的葡萄酒业是凭自身努力而成为全世界顶级的出口产品，并没有在中国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出口的时候没有享受澳洲政府的补贴。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以鹽、蝦同埋馬鈴薯粉做出可以食用嘅食物盤，佢哋又同時研發出可以食用嘅榻榻米筷子，環保之餘仲可以補充身體所需嘅纖維量。而韓國亦都唔輸蝕噃，佢哋利用米同埋木薯粉製造出米飲管，呢種飲桶即使放喺熱飲裏面都可以保持到三粒鐘，加上生產成本又低，成為咗一項新嘅商機啊！聽完之後，你又會唔會想試下加入呢個環保嘅大家庭呢？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喂，好啦，翻嚟十二点嘅风速快讯啊！首先天气啊，天气 系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63%啊，雷暴警告啦，啱啱生效啊，去到下昼2点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电话里面有黄耀祖。 早晨 ，Hi Hello， 嗱，我想问咧，阿祖祖，我知道你咧系考过呢样嘢嘅，我唔知道阿曾志豪咧，你有冇考过奖学金？ 冇啊，冇考过。 祖祖考咗嗰个咧吓最劲嘅奖学金啦，你记唔记得想当年考个奖学金系点样考法噶？ 报名啦，咁啊，有阵时考奖学金都要睇下有冇你哋学校去推荐咁样嘅。咁跟住咧，我记得喺交呢个报名表格我嗰份嗰阵时咧，佢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最特别嘅，佢就系话有冇一啲额外嘅资料啊，你想交埋一齐出嚟，就令到人哋更加了解你嗰样嘢咁样。嗰阵时我系将我头嗰两年读书所有嘅成绩啊，唔同嘅相片啊，做咗个小小嘅好似一个纪念册咁样咧 ，portfolio 啦， 系啊， 本嘅 portfolio 就去交，跟住一定有一样嘢噶啦，你考奖学金嘅话走唔甩面试咯， 系啊， 我有三个面试，即系一关你过到之后就去第二 round， 跟住就第三 round 咁样先至知你得唔得到咁样咯。 哦，系啊，咁佢当中有啲咩问题系令到你最难忘噶？ 哇，几廿年前嘅嘢，你而家咁样 好 啦， 唔紧要。 我真系唔记得啦。 而家有个奖学金又可以俾，喂，我想话我哋都可以有份去考、 啊。奖学金啊， 系啊， 点解啊？而家点样噶？ 呢个咧系全球招揽噶吓，不过名额得三个，咁啊奖金唔系好多啊，啫，得1900欧罗啊，啫，系啦，即系为1700蚊，17000蚊港纸啦咁。 系 呢个 系人都可以申请噶，咁但 系。系啊，系啊。系啊，只要你有一样条件， 就系 你咩都唔想做， 咩都唔想做啊！ 系啊，佢呢个奖学金叫 scholarship for doing nothing，for doing nothing， 乜嘢都唔做， 咩都唔使做嘅奖学金啊！ 咁首先你赢我哋喎、 啊。边个啊？ 你咯？ 点解我系赢啊？嗰、那个 你成日都想唔做住噶啦，而家系咪？ 咁你好想做咩 嘛？我好想做噶。 你好想做啲咩先？ 系啊。 嗱，而家咧呢个教授咧，点解佢会推出呢个咧唔想做嘢嘅奖学金啊？咁佢即系佢咧，呢个系噶德国汉堡一个叫艺术大学咧。咁啊，即系艺术嘅嘢，我哋真系识啲咩啊？咁样。咁佢有个谂法咧，就话啦，啊，啲人咧，即系佢就话啦，而家咧，即系佢有个谂法就系点解会有呢个奖咧？奖学金就系话咧，喺呢个世界，全部人都相信成功啊，话要争啊， 系需苦干嘅， 系啦，要做好多嘢啊，金钱世界啊，佢话，佢话呢啲咁嘅概念，呢啲咁嘅谂法咧，真系唔系几好。呢啲咁嘅谂法咧，会令到有生态危机啦，佢话令到咧好多嘢不公义走晒出嚟嘅咁样。 咁夸张？ 我呢度已经唔明咯、哦。其实即系通常学校都系教大家要努力啦，要俾心机啦，先有机会可以得到你想要嘅嘢。就算你努力咗啊，都唔代表一定得到噶嘛。但系佢而家系推翻呢样嘢，即 系 其实唔勤力都可以得到嘢。但系呢个系大学嚟， 佢应该唔系讲紧唔勤力。佢应该系讲紧话咧，你越嚟有好胜斗斗争啊，成日都话我哋为咗要达到目的咧，可能就要做好多嘢咧，可能就会咧即系越嚟越多争执啊，有啲烦扰啊，系啦，即系有啲似我哋武侠小说啊，哦，出家人与世无争， 系啦， 放下你嘅咁样嘅烦争咁样就啱啦， 本来无一物噶嘛， 系啦， 咁佢就 就话呢、這个世界就即系好功利啊，咁样即系搞到大家咧嗰、那个即系仲讲到埋有生态危机啦，同埋好多不公义啦，咁好多不公义都有啦，系咪先？有啲欺压啊嗰啲咁样噶嘛。咁呢个教授咧、就嗱，记住啊，佢系一个艺术吓艺术大学里面一个教授就话啦。 O、okay. K， 我咧就系、是、一个工作狂嚟嘅。 系， 佢话就系正正咧。就是想去學習一下， 是 究竟啲 點樣唔做嘢？ 點解啲人唔做嘢？佢話咧想搞呢個學獎學金咧，就係想睇下嗰啲申請人咧去學一下佢唔做嘢，究竟嗰樣嘢係點樣嘅？係， 但佢首先要做咗呢樣嘢先喎。 係咯，我就 佢首先都矛盾，佢要先做咗呢個獎學金，然後先可以體驗到唔做嘢嘅樂趣。 咁其實佢自己都要申請，要睇首先要睇到一個獎學金係公諸於世啦，你要填表啦，佢仲要面試個都。都是要面试的，咁面试咧，佢就喺度问啦，究竟咧你有啲咩唔想做啊？你有几耐唔想做啊？点解你唔想做啊？点解你觉得你唔适合做呢件事啊？咁样咯， 即系你究竟有游手好闲咗几耐啦？ 系，我觉得佢系， 跟住全部都系嗰啲咧，而家攞紧失业救济金嗰啲走埋嚟，我都冇做过嘢啦，我已经好耐冇做嘢啦，系啊， 做嘢真系唔啱我做咧， 全部一嚟到就唱金丝奖啦，又要叫陈淑兰出嚟啦。 佢就系想话了解一下，究竟呢班人究竟有啲咩咁唔想做，咁唔值得做，同埋咁唔啱自己做咧？咁样，因为佢话佢自己系。即是他是那个想法就是想说即是为什么那些人会很不同我啊。 其实呢你看得出他真的是一个艺术系老师咯。因为首先他是吃饱饭没事做就想想为什么人要做事又想想为什么你们会不想做事。 是 啦。哎呀所以就即是你只能够多谢他。 是不是属于那些行为艺术那些来的、即其实首先他说要不做事但他首先是做了一趟事 是 的可以令到这个奖学金出现。 没错。 申请的朋友他们又要做了一轮的手续。 还要来面试、哦。 是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scholarship 应该是推荐不用再面试了。 是的没错。 譬如 我第一时间 推荐 曾志豪了是的。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做的真的激死我了。 世界的句子。 是的。那然后就还要你不要想着他来面试。 啊 是的。不做嘢，佢点会出嚟咧？ 系 你应该去拜访佢。 系啦， 你就系传说中嘅广播道隐士曾志豪啦，系咪？ 分分钟咧，系咧，即系全球集资咧，睇佢咪诶，即系咪佢嗰啲叫投票啦？究竟呢个人系几咁影响到其他人？佢真系乜都唔做咧，系影响到好多人咧。而投佢一票，咁跟住先俾佢啊嘛。 嗱，如果佢真系想揾呢啲唔做嘢咧，佢去日本啦，好多嗰啲咪成日话嗰啲宅男啊，即系窝在家中嗰啲咧，直情几日几夜哦 ，sorry 咩几日几夜 几年啊，都唔出嚟嘅。其实可以问下佢，你哋喺里边咁样生活都几年噶喎。 佢而家咧就佢话全球嘅招募噶，你哋可以去申请噶，大家都可以去试下，可以睇下答唔答到佢问题啦。 其实咧，头先我哋讲笑啫，就我哋三个啊互相推荐咧。但我哋都系属于咧犯贱嗰啲人嚟噶嘛， 我哋停得嘅三个都，你一俾我哋停嘅话，我哋唔知点算嘅， 真系 人生好空虚啦，对自己好有嗰啲咩怀疑啊，走晒出嚟啊会。 系啊，同埋咧，你有即系如果我哋承接住佢呢种研究理念咧，你有冇发觉咩人咧先至可以咧即系讲到自己唔使做嘢咧？就系咧，即系起码我觉得吓，就系咧你要话俾人听你冇嘢做嘅时候咧，啲人唔会觉得你冇得捞啊。 嗯， 冇嘢做其实唔应该等于冇得捞喎。但係喺而家我哋香港呢特别我哋三个都仲未上到岸嘅阶段呢如果你諗下如果啲人问你喂豪仔你呢个礼拜或者你近排忙啲咩哦冇乜嘢做咁样。啲人第一时间就话抵死啊冇嘢捞啦话你衰嘅口又臭嘅第一冇嘢搵唔到食啦真係。 三十年后嘅你呢咁问呢 唔係即係话而家呢我哋做唔到呢一个咁嘅境界呢因为我哋大部分人呢一冇得做呢啲人就会觉得你冇得捞。如果你同人讲话唔係呀我係特登㗎我想体会生活我想放下陈嚣得啦明啦得啦冇公开一定讲呢啲㗎啦有嘢 call 你啦咁样。几时可以去到嗰个境界呢譬如我諗成哥就得啦。即系如果成哥突然间同你讲话，嘿，最近都冇乜安排啦，都冇乜计划，我谂住未来呢两个月呢就探讨下啦，咁样啲人就 OK 喎， 系时候都休息下啦， 可能就觉得成哥，唉，梗系啦， 俾阿仔啦， 系啦，哎呀，成哥梗系啦，你都捞咁耐啦，大把嘢，仲要调翻转，你大把嘢捞啦，仲使乜做嘢啫，咁样 都唔会觉得佢可以行落嚟添。 我哋真系仲未去到呢个境界啊，而家阴公。 所以咧，即系艺术嘅嘢，我哋真系唔识几多，因 为佢幸福咯，只能够话， 即系 佢想研究下点解大家即系唔系几想做嘢咁样。咪咯，肯定阿祖都唔得噶。你如果你叫佢唔做嘢，净系去晒太阳咧，佢都 唔得噶。 佢手痕噶，真系。 我会唔知道，即系我会话短期，譬如哇，好忙好忙，好 pack 咁样嘅。跟住见到哇，有得放两个礼拜假，好开心。 三個禮拜咧，可能我已經有啲驚，除非我係見到三個禮拜之後 嘅 工作安排係點。 係、 哦，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我就算放假嗰三個禮拜，我都會自己亂諗嘢 嘅。係啊，但其實我覺得呢個教授咧，某程度嚇佢呢個提倡咧係啱嘅，因為咧嗱，調轉我哋連僆仔都唔俾得佢冇嘢做噶。你记唔记得之前嗰啲嗰啲 少啲嘢，礼拜六 啊， 九点钟开始学嘢，变咗十点钟，个阿妈都啰啰挛啊，大佬。 系啊，啲嗰阵时咪话咧，啲阿妈望住学业 啊，浪费光阴啊， 唔系望住学校个时间表咧。桂花田老师啊，点解你安排我仔咧中间有两个钟头冇嘢做嘅？ 哎呀， 我交咗学费噶、啊， 吊颈都要唞下气啦，阿太。 唔系啊，你可以拣两条绳嚟吊噶嘛，你做咩要俾佢咁样？所以即系。我哋想想就算我哋唔系俾奖学金，都应该用住佢呢个教授嘅方去谂下啊！我哋系咪真系有咁多嘢要做？ 唔系，同埋系唔可以俾自己唞下咧？ 王言啊，慈禧的鸟儿有虫吃，系啦。不过你虽然慈禧都要做啲嘢噶吓，即系唔可以咩都冇做嘅，即系咁讲啦吓。好啦，但系太勤力咧，真系唔好嘅。 系啊， 我亦都觉得 太敏感都唔好系嘛。 唔系真系太勤力就有时真系唔好啊。即系好能够承接到头先阿恬讲嗰单新闻咧。点解嗰个教授会觉得你太勤力想做啲嘢咧？可能你会引起好多争拗咧咁样。嗱，譬如。 即係唔好意思，又係佢啦，即係阿林生又係你啊，咁樣係啦。咪你冇諗過咧？呢、這個時候又會出現咗佢嘅。 咁唔出奇啊！佢因為做嗰個工作係咪先？咁都希望多啲人注關注一下嘅。 你話黑豹演員即係查特域克保斯曼，因為佢個名 Chadwick Boseman 係啦，查特域克保斯曼咁咧，佢就即係哇，真係英年早逝， 係真係啊，43歲。 當嗰日禮拜五嘅時候收到呢個消息咧，我係覺得好震撼嘅，因為其實呢一位演員咧，即係當然作為一位黑人嘅演員，佢拍嘅呢套黑豹啦，真係喺奧斯卡都攞獎，仲要呢一套咧係即係第一套用黑人咧去做一個即係主角啊嘅一套superhero 嘅電影，又得到咁多獎，得到咁多認同，同埋發現原來其實佢四年之前咧，原來已經係得到呢個大腸癌。我哋講緊嘅其中呢一套電影黑豹咧。是在他病緊同時間做緊化療好多不同的治療的時候拍攝緊。唔單止呢一套我之後仲睇咗佢另外一啲嘅電影好似有一套叫做 21 Bridge 咁樣啦。都係喺佢病緊咁大病嘅時候去拍。我諗佢嗰種嘅精神真係好值得我哋所有嘅人去敬畏佢嘅真係。真係好專業。 佢走之前呢幾個月呢就話佢有捐錢呢就幫助一啲新冠肺炎嘅患者啦。咁當時佢仲有露面嘅咁啲人都有話啊點解你瘦咁多呢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嗰陣時即係我諗佢自己都知道呢自己時日冇多啦。但係佢都佢都繼續係做緊好多善事啦。咁所以即係大家係好震驚嘅好無常啊。特別係因為佢飾演超級英雄呢雖然大家都知道係演員做戲啫你估佢真係即係會係不死之身。但係大家好難接受到即係佢應該係同呢個帝國長存啊。即係大家都好記得佢嗰、那個即係姿勢咧，然後你所以大家都 雙手 提 胸， 係 啦， 係 啊，大家都會好心痛啦。咁我見到有啲人就將阿 Mani 咧，即係Beyond 嗰只歌啊，就改咗做紀念佢啦咁樣。嗱好啦，呢、這、一個反應就固然大家都已經係即係好接受唔到，亦都好多人就話喂，2020年係咪真係咁黑㗎呢一年？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話叫影視界咧，早幾日啫嘛，就係陳木勝導演就離開咗，都係好後生咗50多歲。咁所以其實大家即係本來個心情都好差噶啦，你會覺得話點解係咁樣嘅？疫症又未走，一啲為我哋帶嚟娛樂希望嘅呢一啲朋友咧又走埋。 咁跟住繼而咧，即係講緊咧做娛樂圈咧，其實真係佢你見到佢好風光，其實佢背後咧即係捱奸 底啊，好多嘢啦， 捱奸底嘅啊，即係作息唔定時啊，三餐唔穩啊，唔穩定啊，真係影響好多咯。 係啦，嗱咁然後你估都估唔到咧，超級英雄咧。又会同呢位阿林作先生咧，咁又楞到关系嘅，咁啊话 佢夹硬同人哋楞上关 系咯，系啊，咁因为佢喺佢个即系网页度咧，佢就话影住咗即系黑豹演员佢过世嘅呢个消息啦，然后咧佢就话啦，45岁咧就系患咗呢一个癌过身啦，疾病无从预测，一定要早啲 check 之前咧，记得揾佢买保险啦，跟住讲咗自己嗰样咁样。咁跟住哇，啲人就梗係涌入去鬧佢啦。咁點知原來咧佢唔止嘅，佢咧仲有另一張相咧，原來就係話即係坐直升機出事嘅 Kobe Bryant 咧，佢都影住呢張相咧，然後就話嗱呢一位咧43歲就意外過身啦，意外又係無從預測嘅，一定要買人壽啦，意外啦記得揾佢買保險啦咁樣。哇！即係可以話咧，兩大巨星嘅死亡消息咧，都成為咗 佢舐到最盡， 係 啦，舐到盡啦。嗱，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佢話喂，我有咩錯啫？咁我係買保險噶嘛？呢一啲對你哋普通人嚟講，係咪真係一個警號啊？咁如果我用呢、這個係啦，你哋覺得點？ 是个心态佢系出于善意定系抽水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大嘅分别。如果你作为一个提醒其实几多岁都好你要做身体检查病呢一样嘢同你年龄冇关系㗎。提醒系一件事咯。但如果你系諗住抽水叫人哋帮你买保险嘅话呢咁我就觉得你攞人哋嘅死讯嚟作为自己赚钱嘅筹码嘅话呢我就完全望都唔想望咯。 系啊，但系咧，你知唔知啊？原来咧，即系我以前都有识得一啲朋友做保险咧， 系 佢哋真系嗰个思维咧，佢哋个思维原来真系转咗去呢个地方咧，佢哋转唔到出嚟噶。无论系遇到啲咩意外咧，无论 帮衬佢嘅，即系无论 系 啊， 即系无论系佢自己系名人啦，系公众啦，系朋友咧，佢只要知道你有少少意外咧，佢第一个踎转去嗰度就话嗱，都叫你同我买保险噶啦，攞嚟提醒大家啦咁样，所以只能够话咧，佢可能呢一下就真系低手啲咯，系啊，不过就 系难以接受啲啦， 系啊，咁我 都系为自己生意嘅， 永远怀念黑豹，希望佢安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展开，医管局员工阵线呼吁杯葛，质疑全民检测原意是找出隐形病人，但没有居家令和封关配合，病毒依然会传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是否参与计划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质疑为何要呼吁他人杯葛，属于损人不利己。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计划提出疑问没问题，但当政府已经作澄清，仍然以政治态度或者原因去攻击，就不能接受。他说，最理想的做法是强制检测再配以居家令，但亦都要视乎社会实际情况。对于有报道说有公司要求员工参与计划并向公司提交结果，聂德权说每间公司都有自己的人事政策，他亦都呼吁雇主制定政策，方便雇员在办公时间外出检测。本港楼价在连升两个月之后回落，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4.8，按月跌0.5%，按年跌2.2%，但头七个月仍然升近1.5%。租金指数就连升两个月，七月报181.1，按月升近0.6%，按年跌近8.7%，头七个月跌4.5%。八三一太子站事件一周年，去年今日在太子站受伤的较大学生梁耀廷认为，社会太集中于当晚有没有人死亡的传言，认为错失焦点，应该将焦点放回在警方当晚使用过分武力。他曾经入禀法院并获批可以看港铁交出的闭路电视片段。他说看完有关片段之后，打算短期内向警方提出民事索偿。人权监察发言人叶欢游表示，从新闻片段看到警员较主动攻击在场人士，加上传媒和观察员被禁在场，令站内有人死亡的传言迅速传播，认为需要有独立调查才可以消除市民对警方的不信任。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重申，警方使用最低武力，如果有人认为受到警方的不合理对待，可以向投诉警察课投诉。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批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率团访问台湾，说中方将会让维斯特奇尔付出深重代价。王毅形容维斯特奇尔访问台湾是公开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同14亿中国人民为敌，亦都是国际背信行为。中方一定会让维斯特奇尔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深重代价。维斯特奇尔将会在上午出席台湾捷克经贸暨投资论坛，下午前往政治大学演讲，在行程期间将会会见蔡英文总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7点，升345点，总成交金额8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7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4元，升1.5元；腾讯控股551元，升10.5元；阿里巴巴287.2，升10.2；美团点评266.6，升1.4；港交所394.6，升14元；吉利汽车17.16，升1.42。 友邦保險81蚊升3.5，盈富基金26.48升3.6，中國平安83.95升6.5，中國鐵塔1.53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62，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8，人民幣6.85，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6点，升414点。港金现价报18,210蚊，系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27美元，卖出1,97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没有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的，少不免会有阴天。我们最重要就是坚持，不要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来的。 Boney M 的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呢一集風之 book 啊，我就想有多啲互動嘅空間。 係咩意思啊？ 係啊， 即係想同聽眾互動啊？ 係啊，聽眾即係你打唔到電話入嚟啦，我哋唔夠時間啦。但如果你可以留言咧，因為咧嗱，呢本書咧你未必睇過，但係佢介紹嘅地方咧，你好有可能去過。 哦 ，OK。 係啦， 如果仲可能遊客就去過， 遊客可能去多啲，但我唔知道我哋咧有幾多朋友咧有幫襯啊、光顧啊、探訪啊去過。 或者喺嗰度做嘢， 重庆大厦 哦，我去过食咖喱啊。 嗱系啦，嗱所以咧嗱，我哋冇得呼吁电话啊，但系如果你咧喺网上咧，我头先都摆咗我呢本书个名，咁啊亦都开咗个题就话，喂，大家有冇去过？有嘅话咧，欢迎咧互动留言补充嘅，因为点解咧？嗱，有个前提嘅，今日我介绍呢本书咧，其实佢已经系成书于呢个咧2000。睇下先，哦，佢出版嘅时候咧就2013年嘅，2013年，咁咧其实距今咧就7年，本来你话喂7年唔算好耐啊咁样，但系咧其实对好多一啲潮流啊，就或者对一啲形势啊嚟讲咧，变化可能好大嘅。呢本书嘅作者咧，佢自己都有个 补充咧，佢就话。啊！我呢本书介绍嘅重庆大厦，唔知几年之后咧，或者十年之后咧， 会变咩样咧？ 会唔会已经系 out 咗咧？咁样嗱， 即系佢都留下一个伏笔，即系喺度尾尾嗰度，唔知几年之后嘅重庆大厦，咪我而家讲嘅咧？ 一定会成日都变噶嘛？嗱、okay ，所以咧，即系我哋可以补充定咧，如果你啊有近排，可能你系近期有去过重庆大厦咧，我一路讲嘅时候，可能你可以都同我哋讲，喂，唔系豪仔呢本书讲嘅嘢咧，已经唔同 咗啦， 过咗时啦，咁样你可以咧就随时 update 咧，睇下究竟而家重庆大厦系点样嘅？嗱，我哋先做一个最简单嘅统计啊！我哋在座三位、有冇边个去过？嗱，阿祖讲咗啦，佢去过食咖喱。 我路过嘅， 路过系，我都系去过一次，都系食咖喱。我发觉咧，如果你唔系特别想去探秘嘅话咧、通常你去到咧都系食咖喱。 我食过一次，我仲去过买嘢啊！ 系，你讲嚟听下，你嘅经历系点嘅嗰阵时？ 嗱，我嗰阵时咧有一个阶段咧，成日都会同朋友去食咖喱嘅，即系耐唔时就去噶啦。咁其实咧，你去食嘢嘅话，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咧，嗰度出名系咖喱啦。去嗰啲嘅每一个嘅餐厅咧，因为你即系可能会上到13楼啊，由首先由你去入到去，个心系有啲惊嘅，因为咧你即系唔认识啊嘛。佢又会咧，即系可能你要搭呢一部 lift， 你先至会去到嗰个地方嘅。如果你搭错咗另外一部 lift 嘅话咧，你上到去咧，因为佢即系九曲十三弯咁样咧，你就揾唔到噶啦。咁呢个系我记得其中一个嘅经历啦、 哦。即系佢嗰啲大厦里面嗰个嘅结构咧，系好复杂噶。 系啱啊！ 对地嚟讲系嘅， 系啊啱啊！呢个咧，好似呢一本书介绍咧，我讲一讲书名先。呢本书咧个名就叫做真系叫做重庆大厦。咁但系咧佢个标题就叫做咧世界中心的贫民窟，从香港重庆大厦。系啦，咁咧呢一个作者咧，其实个名就叫 Gordon Matthews， 系一个咧即系人类学家嚟嘅。咁啊，佢咧就系住咗喺重庆大厦咧，佢分开唔同嘅阶段咧，80年代、90年代啦， 佢都有去住过。 系啦，佢都有喺嗰度住过啦。佢用游客嘅身份，佢用呢一个研究员嘅身份，直情系大规模咧喺嗰度。佢话佢最高峰嘅时候咧，一个礼拜有一晚喺嗰度瞓嘅，一个礼拜喺嗰度瞓一晚嘅，喺重庆大厦。 对呢、这个有冇讲佢？ 有嘅有嘅，系啦，我哋一阵间可以介绍。咁所以咧，佢呢本书咧，其中啱啱好咧，佢就讲到重庆大厦个特色咧，就系佢话咧呢栋大厦咧，直情好似一个吞噬咗你嘅一个楼层设计咁样嘅。佢好同阿祖讲嗰样一模一样嘅， 有黑洞噶，个感觉有黑洞噶， 有黑洞 噶。你行错咗，你就唔知道去咗边噶啦，会 系啊。佢话咧，你由一楼去到三楼咧都仲 OK 嘅，三楼以上咧、你已经堕入咗迷宫境已在前面。系啦，呢个系话咧，呢个系佢哋嘅设计特色咧，亦都系即系由一开始咧已经系有唔同嘅天井嘅通路啦。 但系如果你睇弥敦道咧，佢喺即系佢面向弥敦道咯，但系喺嗰度净系一排嘅啫、会觉得。 但系你 里 边 就原来九曲十三弯， 真系迷宫嚟噶。佢、咧用一句说话形容咧，就话你唔可以由呢度直接行去嗰度。 哦 ，OK， 我哋听众咧，Frico 咧都系话上世纪去过，真系迷宫嘅人。 迷宫啊，佢话。你可以喺佢话咧，佢呢个学者咧喺呢本书度佢话，一个人真系可以喺重庆大厦里边完全消失噶，即系话你谂住咧，我同你玩捉伊恩咧，你上到三楼，我望住你喺呢栋楼上去咧，我实追到你啦，唔系 ，sorry， 你可能咧，你揾几日都揾唔到佢，因为佢唔系佢唔见咗，佢系有太多唔同嘅通道啊、出口啊、接驳位咧，佢话你揾唔翻呢个人噶。 揾翻咧，想当年设计呢座大厦嗰个人，点解有咁嘅设计嘅咧？ 咁啊，早你入到去嘅时候，你感觉系如何咧？ 我觉得其实佢似一个迷宫，亦都似一个寻宝嘅宝藏。因为如果你入到佢咧，你一定要摆低一啲可能大家既有嘅观念嘅，譬如觉得嗰度人流系复杂嘅， 三教九流 危险嘅，系啦，大家好容易有呢个感觉。但其实你上到去咧，你觉得其实嗰度嘅人咧系好 friendly 嘅，而且你觉得好安全嘅。我唔单止去食嘢啦，我仲会去买嘢嘅，因为好似头先你哋头先讲啦，有一啲嘅听众话一至到三楼容易啲揾，其实嗰度好似一个商场咁样嘅。我试过买咩咧，有啲人会去买香料啦，我哋嘅听众都有咁样讲过，就系煮嘢食用嘅香料啦。我系去买中国。 國衫嘅。 中國哦，即係嗰啲唐裝啊， 唐裝啦，係啦。因為其實佢嗰度本身咧都有好多遊客去咧，佢就有啲咧專係賣中國衫嘅地方。我記得有一次咧，我係要參加一個 party， 個 theme 咧個主題咧就係要著中國衫。咁我諗住，哎呀冇乜時間去邊度買咧，我就諗起經過彌敦道嘅重慶大廈咧，佢有中國衫賣嘅喎。我入到去，我話俾你知，價錢又唔貴啦，選擇又多啦，跟住仲買咗多過一件中國衫去 party 著添咁樣。呢個就係我去嗰度買嘢嘅經驗都有試過咯。係 啦，好啦，嗱，咁咧呢本書個作者咧，頭先阿田就問啦，佢話點解佢點解對呢個重慶大廈咁有興趣咧？佢就話咧，嗱，其實嚴格嚟講咧，重慶大廈咧，係全世界嘅人咧都會對佢有興趣嘅。 我都係一個旅遊景點咯， 冇錯， 好多遊客可能都會去。 係啦，佢話咧，最早嘅時候咧，可能就係一啲咧，即係歐美嘅背包客咧，佢哋就 喺 嗰度住，因為原來佢話咧，大概70年代末嘅時候咧，就開始咧呢一個孤獨星球啊，呢個 Lonely Planet 咧，佢就話咧將重慶大咧擠咗入去佢哋個旅遊指南度咧，佢就話啦，呢度你可以住到最平啦，同埋最有特色嘅地方啦，咁樣，佢就話啦，就多咗啲歐美嘅背包客咧，即係尋幽探秘啊嘛，你話嗰度又平，同埋又有特色咧，就去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大家嘅賣點啦。第二個賣點咧，譬如話呢一個研究呢一本書嗰位朋友咧，佢本來係一個人類學者咧，佢就話：喂，呢度咧真係一個小型嘅聯合國。佢話咧，究竟重慶大廈咧嗱，佢究竟呢棟大廈有幾高咧？有17层楼咁高，17层楼。 哦、有幾多樓我都唔 係啦。我哋其實真係好陌生，但係佢話咧，佢話呢一棟大廈佢認為最好笑嘅地方咧就係、是、佢喺我哋香港邊度啊？弥敦道、 尖沙咀， 喂，中心地带嚟嘅， 系 你前前后后咧都系嗰啲名店啊、商场啊、居水马龙之处啦。但系佢话咁繁华咁繁华闹市嘅呢个大厦咧，唔系每一个香港人去过，绝对唔系。你话尖沙咀有边间商场你未去过？ 咪会 skip 咗啦，即系话。可能行完佢之前嗰個商場，佢而家地下有個商場噶嘛， 係啊係啊， 可能行到個商場， 你會兜路嘅， 跟住上翻翻嚟咧就跳過佢嗰格咧，就會去咗再直行啊， 冇錯。所以佢話咧，佢、 啊、 覺得呢笪地方咧喺香港，喺、 啊、 香港咧，佢話好似係咧叫做咧城中城啊， 係啊， 即係佢係自成一國嘅一個城市。啊、你好似覺得咧，你入到重慶大廈咧，喂，你入去啊，使唔使攞 passport 㗎？即係好似第二個地方， 會唔會好危險啊？你有冇即係準備定啲嘢？ 你總之你覺得咧，好似異鄉啊！ 因为之前拍电影嗰时惊咗，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呢个亦都系佢觉得喺香港咧好有特色啦。同埋第二咧，佢话你认为香港最华洋杂处嘅地方咧，可能我哋好老土咧就会话咁啊，梗系兰桂坊啦，中环啦，最多嘅。 但系嗰啲系吃喝玩乐啫嘛， 唔 系即系你吸引。 但系佢话如果你要计嗰、那个叫做各国种类咧，你谂下，你问下祖就知啦。你兰桂坊嚟嚟去去咪就英国、美国啊，即系嗰啲 英美澳加啦， 英美澳加啦。如果你简单啲讲咧，就系、是。西方白人就最简单了、但他说喂，如果你要联合国的话，你有没有见过印度啊、非洲啊、肯亚，即非洲当然包晒头先那些啦，即 亚裔， 是啦，南亚裔又有，整个非洲又有，甚至乎有时候有些东南亚的地区都有的。他说全部就共野一炉呢，例如他有些什么人呢，他读过一次他找过一些国籍人士呢，佢話有阿根廷啦、津巴布韦啦、不丹啦、伊拉克啦、牙买加啦、卢森堡啦、马达加斯加啦、马尔代夫 都有嘅。 喂，呢班人你喺兰桂坊揾唔到噶嘛？ 唔系，其实我会话嗱，都揾到嘅，但系有少少唔同咧，就系佢哋直情喺嗰度住啊。 系 嗰个系佢哋生活嘅地方，系好多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嗰、那个就系佢哋生活嘅地方。咁你谂下，如果嗰、那個質地啊，同你去喜愛夜蒲嗰啲咧，你個目標係諗住啊，即係識個女仔啊，識個男仔啊嗰啲咁樣。重慶大啊，係俾到你另外一種嘅質地，係嗰啲人真係喺嗰度生活啊，呢、這個字好緊要啊。 係啊，冇錯。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教授咧，佢好有興趣咧，想調查一下，佢話點解？大家会不约而同咧，都系聚集喺重庆大厦呢个地方啦。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话，喂，香港有咁多我哋觉得好国际化嘅地点咧，点解头先讲嘅所有人佢唔系去嗰啲地方咧？ 同埋咧， 点解全部聚居喺重庆大厦咧？ 你计平租，尖沙咀、弥敦道闹市，点解有平租啊？ 系啦，点解又会有平租咧？ 系啦，呢个真系匪夷所思。 同埋啲人里边究竟系生活系做啲乜噶啦？佢哋嘅生意究竟系经营紧边一啲项目咧？嗱，呢个就系我特别咧想大家补充咧，因为。 佢呢本书就写喺2013年，佢嘅调查嘅过程咧，其实佢话佢大概都系2008、2009年咧嗰段时间咧、哦、就去做 五年嘅时间， 系啦做调查嘅。我觉得咧，其中有啲生意咧，而家吓我都唔知仲有冇做嘅。因为佢有啲， 首先我想讲另外第一样先，因为我见到咧有多过一个听众咧，即刻网上面同我哋互动啦。原来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去重庆大厦做咩嘅咧？其实嗰度系多外币嘅 找 换 店啊！ 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找换店原来个汇率系高嘅喎。呢一个咧，我唔系听到我哋嘅听众讲，我真系 有啊有啊，真系啱啊！因为呢本书咧，佢就话呢度咧有好好嘅找换店，但系佢个好好咧极端嘅，佢有止水好低嘅，你完全系呃钱嘅找换店。但系佢话亦都有啲咧，佢话系连咧啲空姐都会特登去嗰度兑换嘅找换店。如果咁样就真係互相印证啦，即係我啲听众都讲咗係有嘅。嗱我哋呢休息一阵返嚟呢就真係可以进入呢本书呢，咁究竟点解咁多人聚集喺嗰度，佢哋里面呢其实原来都有分过唔同年代呢，佢有唔同国家嘅人呢喺嗰度聚集㗎。 哦，即係一批批咁样。 係啦，同埋呢佢亦都会呢个学者都话俾你听呢，其实重庆大厦呢唔系得一个地点㗎。严格嚟讲呢佢係有幾個嘅叫做輻射範圍呢，佢話嚴格嚟講嗰啲叫做大重慶大廈嘅一個叫做勢力範圍呢，究竟你成去尖沙咀嗰頭嘅你呢，你又知唔知道呢？我哋返嚟再傾下。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邊個話生日願望講出嚟就唔靚㗎？ 人離群獨居不算太壞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慣再合起，人生即使乾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 Kenny 话同 Y 文已经认识多年噶啦，曾经喺某年生日嘅时候咧，讲俾阿 Y 知自己嘅生日愿望系再揾对方填词，而去到呢首 demo 一听旋律咧，佢就谂起对方。填词嘅有 Y 文啦，作曲就有 DJ 嘅 Howie， 编曲 DJ 黄少明，监制 Howie 阿 Tim。 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美，干一杯，印在着留白心机。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关智斌《干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支柱只有这黑夜，千起分隔阴光途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溅让我水作顾念，花生甜甜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记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沉没在那。 好啊，佢系陈卓妍啊，呢首歌叫《晴落》啊吓。嗱，今日介绍呢本书咧就叫做《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啊，香港重庆大厦咁啊。作者就系 Gordon Matthews， 系一个咧即系人类学者嚟噶。咁咧佢就2013年嘅时候出版咗呢本书啦。佢话佢喺80年代咧一路断断续续咧，80年代、90年代，千禧都用唔同嘅身份咧就入过重庆大厦度咧，真系。好大規模嘅一個考察同埋研究嚟咁樣，好啦，咁啊，佢同我哋解答咗咧幾個問題。咁啊，頭先第一個問題咧， 死啦！我哋明明係香港人，但係 我哋要靠一個外國嘅學者先可以認識 啲乜嘢。 好啦，佢話啦，點解咁多國際嘅人士？頭先我哋講咧，即係咩咩不丹啊、伊拉克啊都有咧嚟到重慶大廈咧。佢話有三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因為呢座大廈咧真係價格好低廉。百幾蚊一晚已經有得住啦！你喺尖沙咀 中心地段咧，你係好難可以揾到呢一種嘅價錢啦。但阿田就問得好，點解尖沙咀有咁平嘅地方咧？原來就有幾個原因嘅，佢又研究埋咧。佢話第一咧，佢話因為咧，原來重慶大廈嘅業權咧，佢唔係統一一個大業主嘅，佢裏邊係有好多個細業主咧，每個人咧就擁有一份，擁有一份咧，咁所以咧就好難有一個統一咧，就話我想大幅加價呢樣嘢就冇嘅。咁啊，所以佢话咧就好好单薄嘅咁样，咁咧而且咧亦都因为冇一个大业主嘅话咧，佢话经常咧就好多时候都冇维修嘅，佢话咧系近呢十年咧先至试过翻新咧整修过，佢话原来喺上世纪咧重庆大厦咧你见到好多新闻咧，全部都系同嗰啲火烛啊。佢冇走火通道啊，或者咧突然间有啲有呢啲出事嘅意外咧，佢话 啲条例可能未系啦，就制做得到噶嘛。 佢话喺上世纪咧，上世纪咧即系八九十年代咧，佢试过咧，即系有啲新闻咧系话有个游客咧，直情系揽住张床褥咧喺重庆大度跳咗落嚟，因为火烛无头逃生无门，咁所以佢话一度咧都令到呢笪地方咧啲人就觉得又烂啦，啲业主又冇心搞啦，咁所以佢啲租金就起唔到。咁呢个第一啦吓，咁咁多人嚟，咁佢话第二咧，原来佢话好多人做生意咧，就嚟重庆大厦里边咧，就系、是、做呢一个短期嘅做生意嘅呢一种嘅模式。佢唔系讲紧非法勾当嗰啲，呢度咧真系好得意嘅。我哋真系又要即系了解一下。 即系你先做生意，可能嚟一个住一个礼拜咁，跟住咧就喺度交易，就做其他生意啦，买卖咁样。 佢话咁样嘅，譬如咧一啲叫做发展中国家咧，佢话即系我哋。主要講譬如非洲啊或者南亞嗰啲咧，佢話如果你去其他所謂比較先進啲嘅地區、發達地區咧，通常要攞簽證嘅。譬如你話美國啊嗰啲咧，咁你大佬你審到你傻啊嘛，你冇簽證唔入得嚟噶嘛。佢香港咧就真係好好嘅。佢話香港咧，就算對住頭先我哋講非洲好多唔同國家嘅朋友咧，佢話 OK， 你攞唔到簽證咧，你都可以喺度咧逗留咧。十几日，甚至乎咧，可能系有即系廿零日不等咁样嘅。佢话咧呢段空档咧，你话如果你对于想住嘅人咧，就梗系唔够啦。咁佢冇得嚟做咩啊嘛？但系原来14日咧，对呢一啲朋友嚟讲够啦。我做生意啫嘛。佢原来14日咧，唔使签证，只系落嚟咁样入一入境咧。 我就可以带啲咖喱粉落嚟，即系举个例，因为好多人都系买香料买咖喱粉。 呢个就唔同啦。咖喱粉系我哋香港人买嘅啫，即系嗰啲嘢直情系 local 嚟噶啦，已经系。佢话咧呢一啲短暂来回14日嗰啲咧，就好多 交佢哋做生意。 佢哋系做咩生意呢？原来就系牵涉第三嚿咧，就系、是。我哋最近就係廣州、深圳，原來啲人咧就借香港咧就作為一個即係進入咧南中國嗰個大門啊，喺嗰度做生意，咁啊做啲咩生意呢？手机啦，一啲所谓电子零件啊、产品啊， 珠宝有冇？ 珠宝都有，珠宝都有。甚至乎佢哋都会讲到明，就系啲低端嘅，即系低档。可能你话你当假冒山寨咩都好咧，佢哋就可能咧喺嗰度买大量嘅手机、衫裤，然后运翻佢哋祖国。就去變賣咯。咁根據呢本書咧，嗱講緊十年前嘅資料咧，佢話利潤好高噶，可以賺到60%以上啊！ 哇！ 即係佢買到啲手機喺大陸或者香港買啲手機咧，佢運翻去佢哋祖國嗰度，譬如佢有幾個地方咪津巴布韋嗰啲咧，佢話喂利潤有60%。 喂，我哋低端啫，佢可能新科技 噶 啦，係 啊，佢夠噶啦咁樣咯。所以佢話原來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咧好多人嚟做生意嘅一個原因咁樣咯。 一個中轉站， 個中轉站嚟嘅。咁所以咧佢話來往嘅人種裏面咧，譬如以前咧可能就南亞多啲，咁亦都有好多係一啲即係唔同嘅地區啦，但去到。近呢十年咧，佢話非洲人係好多嘅，就係因為要做生意，就係因為要買手機啊，運翻去嗰度咯。所以佢話而家你見到喺重慶大廈一帶咧，佢話 點解越嚟越多咧？係即係所謂嘅黑人啊，就係非洲人咧。佢話都係同呢段時間嘅做生意熱潮有關咯。咁、 哦、樣，咁、okay, 即係又俾一條血路，即係俾一條開闢咗條路俾佢哋咯，叫做、 啊、 一傳十十傳八啫嘛。係 啊，咁所以呢本書咧，嗱而家時間唔夠啦，但如果你有興趣睇咧，佢就好有心嘅，佢就介紹曬咧佢裏邊嘅人做生意 唔同樓層有啲咩？ 真係有，佢真係有有啊！ 真係唔同樓層。 譬如佢話俾你聽，做餐館嘅通常係咩人啦、啊？做手機生意嘅，或者做珠寶啊，做一啲鐘錶嘅，佢哋嘅情況啦，佢哋會訪問一啲人咧，就係話佢哋嚟到香港對香港嘅感受啦。有啲就係話咧，佢點樣每年咧就轉轉接接咧就嚟到香港，再翻去佢祖家度做生意啦。咁啊，亦都佢連一啲陰暗面都掂曬㗎啦。即係譬如可能係啦，裏邊有啲咩交易啊？究竟佢哋點樣俾人歧視？ 要小心嘅地方啊！ 係啊，咁、哦、所以佢特別提醒咧。頭先我哋話大重慶大廈地區嘅，佢話其實佢哋附近有幾間七仔啊，大家有冇印象咧、啊？摩地道啊，又或者喺嗰度咧？ 我記得係。 佢話呢個咧係佢哋唯一咧。聚集點嚟㗎、嗯、即係佢哋呢好多嗰啲非洲朋友呢就匿喺嗰度呢做做咩呢當 office 啦當資訊交流中心啦所以即係 因為中間一間係咗緊喎 係呀可能我哋開個引子咁、哦 okay、等大家呢對我哋呢一種喺繁華中心嘅大廈呢有多啲了解其實唔係咁可怕㗎咋係呀裏面都係我哋好多文化交流嘅即係重要場所嚟㗎好啦咁、 okay, 我哋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